系啊，咁我哋讲另一套剧系咪好怪嘅嗰套吓？咁啊，同而家无线彩嗰套又有联动关系嘅吓，咁咩嚟嘅咧？明讲啊， 直情系另一个平行时空嚟嘅，可以话 系啦系啦，唔止联动，之前我哋话系啲咩前传啊，或者咩隔空转世咁嘅情况啫，呢套仲离谱，系同一个时间 suppose 吓、啊，但系 系 平行世界咁样，你当都系讲翻嗰啲人嘅咁咩边套啊？又特技人、啊 就是、 特技人定系成日 B 来了啊？吓唔系啊，系嗰度延禧攻略嘅另似乎算系另一个版本，咁啊叫做咩话《如懿传》啊？啊，咁啊讲边个嘅咧？ 就系讲延禧攻略阿佘诗曼嗰个角色啊，阿乌拉那拉氏系啦，皇后嘅 哭出乌拉氏啊，咁啊。咁啊，講佢做主角，咁啊呢度係周迅做呢個角色嘅，咁啊咁你可能會覺得咁扯，咁哇你全同期啦，同期意思即係佢就唔係喺即係配音台播啦，但係其實喂咩 TV Super 係嘛？ 係咪喺大陸嗰度阿斯好似愛奇藝啊已經係播緊㗎啦，喺網上面嘅平台，咁香港呢就買 TV Super 就都同佢一齊播 咁但播嘅集數係一樣㗎，即係同內地一樣啊，定係佢又唔同㗎，即係又慢啲點樣㗎？ 唔係講錯少少，係騰訊嘅，至啱。 騰訊係 咁就嗱，佢嘅播放咧就係禮拜一至到禮拜四就夜晚八點鐘就出兩集嘅，係啦。咁就如果你 V I P 會員咧，就會睇多六集咁解咁樣啦。系啦， 吓咩意思啊？即系话免费就睇啲即系叫厚啲嘅集数，咩即系早啲嘅集数就睇到。 系啦， 做咗会员就可以睇新啲啊。哦， 就睇多啲系啦，即系例如啊，今日第一日上架，又呢个免费嘅咪睇两集咯，一二集咯，但系俾一次嘅咪睇到三四五六。 以为。咁我哋都試下啦，不如係啦，收費就聽到今個禮拜我哋嗰集，唔收費就聽翻上兩個禮拜嗰集，係咪即係嚇？係咯。 係啊，可以諗諗。跟住之後，如果你去到第二日嘅時候，咁、你快，你第二日嘅時候，人哋免費嘅睇一二三四，跟住之後佢咪再睇多六集，咁咪即係 唔怪得啦，唔怪得我哋喺有啲台咧，點解我哋啲集數永遠都係前幾個禮拜嘅？係咯。啊，可能係咪收費可以聽翻我哋新嗰集嘅咧？係咯。 有啲仲犀利，呢個聽一半，免費聽一半咯。俾錢嘅咪聽埋嗰半。 我免費聽一半啊，吸引啲都起碼嗰集新噶嘛。 係。 係咯。係咯，即係係啦，有呢、這個而家連鬼佬都咁做，係啦。 係啦，咁無線又點樣播法咧？就同佢免費嗰一樣咁樣播啦，就每個禮拜一至四，咁就夜晚八點就更新兩集，香港就咁樣播法。 係。 系啦， 即系冇得，即直情一定要俾钱先睇到啦，系咪？买 TV Super 系啦，冇错，买 就冇得免费啦。咁除非你话迟啲，佢会睇翻，即系配翻音摆翻上去，即系大台吓，喺度做啦，系 啦。有可能， 有都会嘅。咁你买 TV Super 做得会摆翻上去都唔奇嘅，即系好似嗰个 Unnatural 咧，都系噶。嗰时系威系细，直情做日本同步咁就系啦。咁依家都喺星期六做紧嘅，咪 Super 系。 咁但係嗰套就無人問津啦，就算配埋音都好可惜嚇。咁啊，咁呢啲內地劇就似乎相對仲成功啲，都 係 嚇。咁、我唔知而家延禧算唔算即係叫做 OK 啊？咁我見都有人講下嘅， 係成功係啦，延禧就 嚇。咁但係而家呢一套啊，平行時空嘅如懿傳，咁啊用咗周迅啊做咗佘詩曼嘅角色，咁但係。咁你會初初就諗啦，喂，咁咪差唔多嘅啫，應該個古仔係咪？原來唔係嘅，因為咧根本呢班人啊，唔好話個故事啊，佢連個人名啊，即係佢自己個名噶嘛，其實都冇嘅，係要作嘅，即係其實佢係姓嗰個姓嘅啫，你就知道呢個皇后姓呢個姓，即係連個名都老作嘅，即係話咧，其實佢唔係一個真係一個根據佢嘅生平啊，因為其實可能佢嘅生平都唔係好詳細記載，可能有少少出身啊，或者佢個。後尾係幾時死啊？咁一啲即係生過啲乜嘢嘅，即係所謂皇室嗰啲後邊邊個係佢個仔？咁可能得咁多嘅啫，即係好似似個族譜多啲嘅啫，係啊，因為佢冇詳細嘅，亦都冇講嗰啲咁 detail 嘅嘢嘅，咁所以咧呢一堆嘢啊，全部都可以話咧係佢哋自己老作導彈嘅啫。 咁所以咧喺唔同嘅戲劇入面咧，佢個根本係個處理係可以好大分別，即係個大分別咧係比起《三國演義》同《三國志》更加唔同嘅。 係 係啊， 咁同埋講一講《如懿傳》佢嘅另一啲背景先啦，就係、是、其實咧佢係小説改編嘅，係。 哦， 本小説咧， 即係有原作嘅，就唔係好似嗰個延禧咁啊。延禧就係個電視劇，根本已經係原作啦。係 冇錯， 係根本基於任何嘢原創電視劇啦。咁呢個《如懿》就有嘅，即係有小説。咁小説係好似都係另一個好出名嘅東西嘅，即係叫 冇錯。首先嗰個作者名啦，就叫做劉濂子啊。劉咧就三點水嗰個劉，係啦。濂咧就三點水，跟住之後一個檢，好似檢查嗰個檢字，但冇咗個木字邊，跟住隔離咧又有個邊嘅咁樣，係啦。 咁水啊，真係一桶水個水啊？ 咩流念？唔係水係三點水。係啊， 第三個字 之後個第三咩？跟住之後嗰個邊啊，即係改可以改正個改字，唔叫是右邊那邊那一忽啊，那 第三個字 是、那個點字是這樣寫的，三點水、 啊、即是他三個字都是、哦、這些肯定找上市看過去五行欠水的 流念紫，紫就是紫色的紫、啊、是的， 即是五行欠水，所以他的名字要有那麼多水， 這個筆名來的，他的真名就叫做吳雪南，南是山峰的南、啊、 這個好好多是吧，真名 好 系嘛？要我都五行欠水，系个个都五行欠水噶啦，系咪？系咯，唔使上字睇过嘅吓，边个唔欠水啊？系咯， 八四年出世，只有33岁嘅啫，系啦。咁佢对上一个成名嘅作品咧，就系、是《后宫甄嬛传》啊， 冇错啦，呢个大家都听过啊。 呢、這个好多人都听过，甚至睇过添啦。阿孙俪嘅成名之作啊，可以话系。 系。 冇錯，係啦，咁因為嗰個嘅大成功啊，咁就阿周迅啊，佢哋呢一邊咧就睇中咗佢，咁就又攞另外一個小説《後宮如懿傳》嚟去改編做電視劇啦，係啦， 嚇、啊、咁但係即係佢嘅小説本身係即係點啊，即係暢銷嘅呢一個本身《如懿傳》都 係。 嗱、啊、咁好啦，咁你講下啦，咁其實《甄嬛傳》咧有咩咁巴閉？你話佢係創咗乜嘢出嚟嘛？一個咩嘢嘅 就係福壞人做主角啊！即係佢唔可以話完全係好壞好壞嘅，但係佢咧就開頭係人，係逐漸一步一步變到黑化，去到尾嘅。 哦，即 係 美元發財，立即變黑得啊，得咗嗰啲，慢慢變黑又得。 去到尾嘅時候咧，佢直情係完全黑化曬噶啦。即是以神殺神，以佛殺神嗰隻，呢個佢鍾意嘅人就以為佢死咗，點知未死喎，翻出嚟佢會殺，跟住之後王好懷疑佢有啲古怪喎，出面有情人呢樣嘢，話佢都係佢殺嘅，即係雍正皇帝啊嘛，佢講嗰個就係啦，所以呢一個 你講甄嬛傳就講雍正 的皇帝。 哦，即又早一代啦，《甄嬛傳》呢一個就講翻而家乾隆呢一代啊，而家 係啦，冇錯， 哦， 係啦，冇錯。 有冇女四娘嘅咧？ 咁就冇，可能佢就係做女四娘呢一樣嘢啦，就殺雍正咯。佢呢度改咧就係甄嬛殺嘅雍正，就係 咁。甄嬛嘅阿水嚟嘅，到底有冇呢個人嘅先？即係歷史有冇呢個人？ 嗱，佢呢度咧就其實係可以話係杜撰，但亦都係佢用另外一樣嘢去表達啦，就係、是乾隆王嘅生母啊，就钮钴禄氏，就系呢度所写嘅甄嬛，但佢原本就系原本就唔系姓钮钴禄嘅，佢系点解会咧？佢系入咗皇宫之后，又系好似一般嗰啲古仔咁样啦，就宫女 又做宫女啊！哇， 系啊，而家做妃子，跟住之后就又得罪咗一啲嘢，最后咧俾人逐出皇宫嘅添嘅。但是呢他基本上逐個出皇宮基本上沒有機會回來就是的了，但是呢皇帝最後又給機會他見到皇帝，跟住之後呢他動了慈心，又給他回來，但是呢不可以名正言順這樣回來的，那在這個時候呢他想到一個辦法，就是 四阿哥啊，宏历啊，即系依家乾隆皇帝啦。咁样佢当其时佢其实咧就系、是、一啲宫女所生嘅。佢呢度咁样写，因为佢个 甄嬛传入边咁样写， 系啊，甄嬛传咁样写，系啦，系宫女所生嘅。跟住个宫女又死咗，咁佢咧就想接呢个仔翻嚟，跟住之后就谂到条桥啦，就系、是、将要扭姑六氏认咗佢做女，跟住之后咧。那個家族啊認咗佢做女，跟住之後咧就話呢個四阿哥就係呢個柳姑六氏其實甄嬛啦，佢所生嘅，跟住之後咧就接佢翻嚟啦，咁樣就重新咁樣入個宮。係啦，佢就咁樣寫嘅。 咁即 係 話佢又唔係名門出身，個仔啊嘢仔係嘛？ 係啦， 個仔仲重要唔係佢個仔咁樣，即係夾硬講到咁可以插佢間 通， 就算唔係佢都唔係插佢添啊！佢仲大過個秦始皇啊，大佬！突然間擔有 好 識得咁啊夾硬砌個血脈關係就流嘅其實冇關係 啦， 咁樣講哦， 佢咁樣去做嘅，基本上係照盤， 基本上咩話？ 嘢即係照盤 咩話咩？基本上咩？ 叫盤啦，尋秦記啊，唔係認證嘢，佢係叫盤啊 嘛。哦，咁樣。係 啦，可以咁講啦，係啦。 根本就唔係嗰條友嚟嘅，其實咁。O K。係 啦， 冇錯。咁唔好理佢啦嚇，古仔係任你寫嘅啫。其實你睇啲日本漫畫仲離譜，劉備係日本人嚟嘅，係咯，係咯，係咯。即係原本劉備就瓜咗㗎啦，有個日本仔去咁啱行過就頂包，佢就以後變咗劉備，其實真劉備香咗㗎啦。咁即係都作得出嘅呢啲古仔，唔係話冇嘅咁多。就咁講，呢啲就係杜撰嘅啫，咁啊唔得好認真咁。咁所以咧，其實呢啲古仔就比起葉問嗰啲嘢更加誇張嘅，即其實葉問都係翻個名啊，大佬都永春啦。咁呢啲整唔拉家嘅，即係佢求其揾咗個好似歷史上疑似有呢個人物，咁佢就其實完全冇作落嘅，即係佢所有嘅身世所有嘢都任寫，係咪？係 啦，即係例如依家《延禧攻略》嘅富察皇后啊，佢呢個名咧就同呢一度又有啲唔同噶嘛，係啦。 个佢后边个名咯，个姓就富察咯，但系佢个人名就唔同嘅， 系啦，冇错。 咁其实嗰、那个延禧都系嘅啫，咁都系作嘅啫。我估啦吓，应该都佢哋都冇噶啦，嗰啲咩即系魏璎珞咁，即系佢姓魏就好似系有姓魏呢个记载，但系冇话佢叫咩名嘅，即系冇讲嘅咩事嘅啫嘛。以前啲记载冇写埋。 系啊系啊系啊。 咁喺呢个作落去嘅啫，后边嗰两个字，咁佢中意作乜都得，系啦。佢叫做陳小明都得嘅，即係或者乜小明都得嘅，小明、小強、小乜都 OK 嘅，後面咩冇嘅嘛，歷史上冇講。咁故事亦都冇講嘅，咁你話佢哋由宮女出身呢件事咧，亦都嗱，即應該就唔係嘅。我睇翻佢寫就佢哋都係好似入去都起碼係選秀女係嘛？點解 入去咁 入 去 最少啦，係咪？即係而家選秀啊嘛，成日講選秀咁。係 啦。 就呢啲啦，即係入去選港姐啦，即係意思最少係嘛？ 係。 咁都出身㗎嘛，咁你唔好話佢初初入無線呢就係、是、做洗地妹嘅佢見份打雜仲要洗地喎，唔係演員嘅。咁點樣憑洗地嘅工作呢就唔知點解呢就俾啲即係監製賞識咁啊，即係你知咁係咪 可能係甚至乎可能係俾陸叔係 咪陸叔係咪以為呢個洗地妹都幾正咁喎好似係咪跟住慢慢點樣做到事後嘅故事啊嘛， 可能， 即係我覺得而家有啲似係咁咯，係咯，咁啊，其實就係古仔就係咁講啦，佢哋好中意講我哋真係由所謂由低做起，就低到要做宮女嘅，即係同埋你幾套都係咁噶啦，即係其實我都唔知呢個係咪其實真係由無線嘅咩開始嘅咧，即係宮心計啊呢啲開始嘅 嚟開始。定係金枝玉葉咧？啊，唔係金枝玉葉唔係。 即係總之係無線劇啦，係咪？其實最初係啲無線劇先嘅咧。 都唔係啊。 都唔係啊。 金枝玉葉都唔係啊。 係。 金枝玉葉都係考入去。 都唔係宮女啊。 做呢個答應啊，咁樣。係 咯，係咯，都係選秀先啦，最少係。 係啊，係啊，係啊，係。 宮女啊，咁最初係咪真係無線劇開始先嘅咧？即係反而大陸劇係食咗呢一個元素，就反而佢哋就將佢再發揚光大嘅咧。 即係要再考究，我記得就係應該係宮心計啊佘詩曼、劉三好呢個角色開始啦，我記得。 之前內地係咪都冇話咁樣嘅咧？之前內地興《還珠格格》嗰只嘅話，即係佢都係冇呢頭人嚟嘅，但係佢唔會話佢係即係入去做宮女咁開始咁樣，好似係咯。 咁 但有 都唔係咁。 再早啲嘅時代嘅時候，咁就啲女人嘅地朝廷嗰度都會用啲女人嚟去做一啲文書嘅工作嘅咧。可能嗰啲年代就會寫嗰啲年代就會寫呢啲咯。 唔知啊，即係可能佢或者係大長今或者係嗰類嘅影響啦。即係我諗嘅，你嗰、那個刘三好都会唔会其实系大长今嘅变种嚟嘅啫，即系你都叫得做乜乜上官嗰啲上公局，咁你呢、這个喂，其实你睇呢啲剧，佢又唔见佢有讲有上公局呢个存在嘅喎。 唔系，我你讲啲一清朝咁样，佢个记载比较仔细啲，就唔会咁样用嘅。佢呢啲系咯，即上乜房上乜房咁样嗰啲乜乜房咁嗰啲噶嘛，系咯。 即上公局嗰啲就係、是、即佢係唐朝咁，即係嗰時似日本啊，仲係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咪咁咧？ 係啦、 啊，係咯、啊。咁同埋最緊要就係咧，其實會唔會再元素啲？其實係大奧啊。 嗯，大奧 日劇啊，日劇大奧啊，係啊，會唔會嗰樣嘢啊？一路演變啊，即大奧大長今咁呢幾呢兩樣嘢，即係嗰個真正嘅源頭咧。 不可能係同埋喂，但係大奧佢嗰度喂。王咩？呢个将军嘅乳娘真系可以把持到朝政，真系叱咤后宫佢最大，又可以叱咤风云嘅，真系咯。但系如果你话喺中国嘅，好似呢啲出身，真系好难嘅，除非你真系选中咗做妃子嘅啫。 即系你意思， 唔 系等于佢哋平时嗌嗰啲做乜摸摸嗰啲啊嘛？ 系咯系咯， 系咯乜摸摸嗰啲点会可能咧？系咪先？你啲永远都系一个。即係可能咧，個皇帝心裏面咧都好，即係仲係好記得呢個臭大佢嗰個軍人呢、這個摸摸嘛，即係等於嗰套咩話？葉德嫻嗰個叫咩話？同阿劉德華嗰套啊？ 葉德嫻同劉德華嗰套啊？ 叫咩？土姐啊？佢哋叫土姐啦， 係土姐。 我哋 又 叫土姐啦嚇，佢哋唔知點解叫土姐噶嘛？係 啦， 唉，我唔知啦，係啦。即係有啲咁嘅關係喺度咯，係咪？ 係啊，最多係咁。但如果你話睇日本嗰啲，就真係喂太子咩下一任揀邊個做下將軍繼承人都有資格出聲嘅喎。 係啊，即係佢嗰個上公局啊，真係勁啦！ 佢嗰阿春春日局大澳嗰、那個呢個阿頭啊，呢啲啊真係犀利啦！ 嗰個先應該係謝雪心做啊嘛，係嘛？ 係咯。 即係謝雪心做都係似嗰個啊嘛，唔係似佢而家呢個咁喺度臨時時嘅，點解啊謝雪心個角色反而咁搞錯啊大佬？ 好好啊，我睇幾乎可以話係接近係太后個地位嚟嘅春日局呢啲係啦， 會唔會勁過啊大佬？唔係太后掟咗去做尼姑啊大佬？ 係喎，通常都係咁嘅喎。係 啊，即佢哋死咗個皇帝咧，通常嗰啲即日本啊，佢嗰個時代啦，佢唔知乜嗰啲會出家㗎，走去即嗰啲。係 啊。 點解咧？佢哋成日有咁多日本嗰啲鹹股啊、鬼股，有嗰啲尼姑啊。你嗰啲叫唔尼姑？普通尼姑嚟㗎。係 有身份。 好多都係有身份㗎，係即係等於你啲中國故事都有嘅。咁你有啲和尚，其實和尚其實係皇帝嚟㗎嘛，原本即係你睇金融小說都有呢啲人物啦，係嘛？有啲一蚊大師嗰啲係嘛？你估佢真係得一蚊啊？係咯，係咯，男帝嚟啊嘛，大佬 武則天啊，都出過家。 我冇搞錯係咪男帝係咪即係一蚊大師啊？定又唔係啊？我唔知有冇搞錯。 一蚊大師係啦， 一蚊大師即係男帝啊嘛，係嘛？我冇搞錯。 係啊，呢個佢係李國嘅係啦，咁就。 是啊，即是皇帝嚟嘅，隨時個和尚，是啊，尼姑日本咧就隨時係太后嚟嘅咁啊，即但係咧你中國就唔係啦，太后啊老佛爺，你諗下爭幾遠？ 係 係啦， 啊， 即係佢唔使出家嘅，係啊，即係佢仲惡過皇帝，係啦，佢其實都係，如果你講慈禧啊，啲幾乎等同於武則天啦，不過佢冇正式稱帝啫嘛， 係冇錯， 係咯， 係啦，喂，咁又講翻《如懿傳》同《延禧攻略》嘅係啦，咁就喂，好似我同你意見有少少唔同喎，呢、這個我 睇咗好少啫，阿明可能睇多啲啦，我只不過望咗開頭兩集就飛咗去睇新啲，咁我就覺得周迅呢個版本啊，即係《如懿傳》嘅版本咧，即其實咧，我覺得悶啲，因為佢整體嘅表現就喺度普通嘅電視劇啦，第一啦，咁你延禧就做得電影感啲啦。咁啊，當然你延禧你可以話佢好誇張啊，啲嘢其實唔係好真嘅，佢似其實佢似啲漫畫嘅，佢似啲日本漫畫添啊，即係鬥到咧好誇嘅，係啊，即係你可以隨時指罵個皇帝，你咁樣做皇帝法同做雞有咩分別啊？大家睇啊嚇， 我哋錄音嗰下未做到呢一度嘅，但係我諗就一聽到呢集已經做咗㗎啦，即係國廣東話版啦，因為我睇咗啲國語版㗎嘛，咁啊當然國語版壓 hit 咗好多㗎，即係已經好厚㗎嗰啲，即係做埋做埋王菲㗎啦，呢個女主角已經，咁但係前面香港嘅未嘅，香港好短嘅十零集啫嘛，做咗咁咧，我尚覺得咧，即係如果純粹以戲劇出發咧，咁啊延禧好睇啲，即係戲劇性啲，係啦。咁啊，周迅嗰個咧， 內地去到64集咯，已經 好遠啦，內地係啊， 64啊，就嚟大結 啦，係咯。咁啊，呢個周迅呢個版本咧，就比較似翻普通嘅電視劇啦，第一個製作嗰個美術嗰樣嘢都係啦。咁啊，奇裝異服啦，周迅奇裝異服啦，即係經常與其他人唔同呢樣嘢，好奇怪啦，即係人哋嗰條蒙面超人頸巾咧，即係佢啲女咪有條蒙面超人頸巾噶嘛？ 係 咁啊，咁人哋就枕搭喺度嘅啫嘛，佢又唔知打個蝴蝶結嘅，佢真係搞嘢啊，大佬！咁跟住人哋個頭飛機頭噶嘛，我成日叫呢度好似個飛機咁啊，個頭扎到，佢又唔係嘅，佢扎條邊嘅，即係一條長邊咁擺側邊嘅，錯。咁跟住後屘佢都有扎計，但係啲計又與人不同嘅，人哋成塊板喺個頂度好似老老咁噶嘛，佢又唔係嘅，佢係圓嘅，咁即係佢永遠同人唔同嘅喺造型上。咁佢哋又 claim 話係張淑平，我就覺得冇可能，張淑平嘅美術點會咁差嘅？ 但係佢張淑平嗰度係唔知特約啊定特邀造型設計咁，我唔知呢個特邀定特約係代表乜嘢意思啦。 即係搭個名咁解咯。 會唔會係？俾咗草圖你，跟住之後你自己發揮，跟住之後大後面 嘅唔知㗎啦，即係總之有可以用佢個名啦。總之就係簡單講就係 啦，係啦，係啦，係啦。 其實實質有幾多參與，你咁寫得我都預期佢參與不多。咁你只係攞嚟搭朵。咁而你話搭朵嚟講咧，如意嘅朵就即係啲人啊，我哋都好多係識嘅喎。即係演員你數下先，嗱，即係呢個延禧就我哋唔識㗎嘛，除咗佘詩曼係咪？ 係同埋我就阿聶遠同埋秦岚我都識嘅咁就。 邊個嚟㗎？ 聶遠咪即係乾隆王， 係啊， 咁就秦岚就即係富察皇后，呢兩個我都識，係啊，同埋咧阿黃曉明啊，未娶 Angelababy 之前啊，佢就係黃曉明女朋友嚟噶嘛， 邊個啊？ 秦岚咯，富察皇后咯。 哦，咁、那個皇后係幾正嘅，係咯。 係。 尤其是呢個角色表現出嚟，佢係好討好嘅，即係而家咧延禧入邊最討好嘅角色唔係個女主角喎，係個皇后。系啦， 系啊， 但个皇后都中间都瓜老衬噶，即系行唔到尾嘅，系， 嗯，系啦， 佢最特别啲人系会一路死啊，佢好似咧真系嗰啲逐个杀嗰啲咁嘅古仔嚟噶， 系， 吓，咁呢一方面就真系比较即系好睇啦，系啦，即系如果佢香港版都会整个表出嚟噶，话咩后宫咩话咩生还禄啊。 系 好笑嘅喎，即系佢影咁多个头，佢就咁就死咗个，咁打机咁咧。 今次日本嗰啲集会死人嗰啲， 系啦，佢杀人嗰啲剧啊嘛，系啊系啊系啊。咁其实佢个套路你都可以话系咁嘅，系啦。咁仲要咧死嗰啲人又，哎呀，我觉得吓，咩呢个角色咁就冇咗啊？哎呀，好嘥咁嘅喎，即系你会，因为佢都个个靓女噶嘛，佢搵嚟嗰啲咧后边企喺度嗰啲咧都 OK 嘅。 系， 佢冇丑样嘅喎，啲人啊，个个都 OK 嘅。 阿高贵妃啲人话佢丑，因为我上网睇过佢，唔系呢套嘢个样都 OK 嘅喎。 哦，唔好话呢套嘢啦，呢套嘢入边即系，如果大家听嗰节目都系演头啲，我哋录音嗰阵未做到。佢有一段做大戏嘅，讲佢吓，喺个宫里面做大戏俾个皇帝睇，个样都唔系平时咁嘅。好多嘅， 咪就黑魔猴咁。 冇黑魔猴嘅，咩？因為佢冇伊牙松降啊嘛。咁其實呢個係演出嚟嘅啫，係人伊牙松降都唔好樣噶啦，係咯。 係冇錯。 其實就唔係就醜樣嘅，真係唔係醜樣嘅，即係都有個型格喺度嘅嚇。可能你第二套戲俾佢做個好柔弱嘅人都得㗎，其實嚇呢個演出嚟嘅啫嚇。咁、反而我覺得個女主角先唔好樣，大佬。 係，我都覺得佢麻麻地。 係咯，我唔知佢哋會揀呢個做，咁但可能佢個角色本身都唔係咩好人嚟噶嘛，佢都好黑心嘅喎，其實係咯，佢都腹黑嘅。咁我覺得佢係 deliver 到嗰個角色係真嘅。係。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切係從角色出發啦，我就覺得如意唔係呢個咩 人 話 係 延禧就好睇啲，因為佢每一個角色，就算連啲配角都幾 deliver 到佢個角色所做嘅嘢啊，咁我係咁睇啫，咁同埋個 production 啊美術嗰樣嘢佢都係贏嘅，咁至於如意咧，就只不過咧係有一班我哋比較熟悉啲嘅演員做啊，咁你數下得係咪？ 好啦，就周迅啦，第一个当然系讲，咁张君玲啊，即系如果你有睇武则天啊，即系武媚娘传奇嘅时候咧，有呢、這个做个徐慧嗰、那个啊，同埋你有睇台湾版嗰套言承旭嘅白色巨塔，佢就系女主角啦，我谂相信都唔会陌生噶啦。咁仲有董洁啊，可能模糊啲，但系都拍过港产片嘅，就系、是《龙虎门》啊，里面嘅马小玲啊，即系甄子丹。谢霆锋、余文乐嗰个版本啊，佢就系做马小玲嘅。 董洁系做边个角色嘅咧？ 董洁就系做富察皇后嘅。 哦，哦，嗰、那个系董洁嚟嘅咩？我都唔认得啦，真系系咁样。 系啊， 而家变咗 中女啦，三十八啦，喺依家。 系系，我以前靓女嚟噶，以前系咯。 系咁睇第一集嘅时候咧，就有阿张丰毅就客串做呢个雍正皇帝嘅，不过只系出一集嘅啫。 就死咗啦，跟住已经奔天啦。 系啦，另外咧。有两个咧就哇犀利啦，直情系好强嘅 CP 啊！用大陆嘅用语就系、是、呢个组合嘅皇后同埋王妃嘅组合啊，系乜嘢咧？就系、是、末代皇帝溥仪里面嘅婉容皇后同埋文秀王妃嘅组合啊，就系、是、陈冲同埋乌君梅，系啦，呢一度咧就系、是、做雍正皇帝嘅皇后就是、陈冲啦，另外一个阿乾隆皇个生母，亦即嗰度就系王妃嚟嘅，咁就系啦，咁样就又系呢个咁嘅组合，最多人认识嘅演员就系呢一集啦，系。 O K， 咁嗱，咁听落就好似喂亲切好多喎、啊，呢套《如懿传》系嘛，你噏落都有一扎啦，系嘛，咁但系咧实质出咗嚟咧，我觉得佢哋又系好似 Will TV 咁咧，演技大降噶、啊，唔知点解啊，咁第一就梗系周迅啦，咁平时哇。我哋睇佢做戏好劲噶，系咯，系咯，真系好劲啊！啲周迅做戏，我谂冇人怀疑噶啦，系嘛？应该即系嗱，你中唔中嗰套系嗰套戏嘅问题啊？佢嘅演出应该大家冇怀疑系咪？周迅 系， 但系呢度咧，我觉得佢好似都唔好做到嗰个角色咁嘅，即系到底系咪开头佢实在要扮得太细个咧？定系咩原因咧？ 系开头佢实在真系好恶顶嘅。我睇第一集嘅时候，佢一出场个位，哇，大佬你我公侯。40岁嘅女人走去扮靓妹，化到浓妆。 娥公侯咧就佢真系靓妹嗰阵都系咁嘅声嘅，呢、這个冇得讲。 一向 系呢个 佢同阿即系张柏芝都出晒名噶啦呢一件事。嗱，佢就唔系沙，佢系真系好低音嘅把声。即系你如果你唔好睇样，睇听把声，哇！你真系觉得佢把声由细到大都系一个唔知中女噶啦，即系有少少老啊，成老啊。如果你唔好望个样咧，佢同个皇帝倾偈，我好似倾咗两个男人讲紧嘢咁嘅，去到咁嘅程度啊，系啊，真系噶，个通系同个即系同阿乾隆皇其实系差唔多噶，系啊，真系噶，即系佢结婚嗰个咧，咁咪揭佢个头纱，佢咪两条喺度讲嘢，我觉得好似有啲机 feel 啊，个声啊，个声音啊，系啊，好似两条马甩佬喺度讲一啲情话咁嘅感觉。咁當然你見到畫面係阿周迅就好啲嘅，同埋咧嗰度佢又冇咁肉酸嘅，但係反而咧佢開場嗰陣啊，哇！點解我覺得有冇搞錯咁老嘅？點解咁周迅咁啊？即係但係佢後邊又冇咁老過，最奇怪你冇理由出場嗰下變態㗎嘛？ 係啊，開頭嗰度我真係我都覺得有啲哇唔係好。 佢開頭咪揸住個嗰望遠鏡喺度睇嘅，同埋佢整個佢又十三姨咁嘅喎，即係有少少即係好似佢係少少洋化咁嘅喎，整到佢有啲。我唔知點解要擺啲咁嘅形象落去啊！即係同埋喂，乜嗰條筋點樣打？你鍾意點打都得嘅咩？即係我綁到蒙面超人咁都得嘅。佢又鍾意打個裂，即係佢打個蝴蝶結落去，車拉門咁，點樣搞錯？喂，大佬，即係隨便你點樣整啊？嗰件衫唔係啩？唔係啩？都有應該有個規矩喎，仲係嗰啲衫點樣著係嘛？即係你條領呔啊！你點樣打法？因為嚇，雖然領呔就有多啲唔同嘅打法啦，咁但你都唔會咁奇怪㗎，即係整到好奇奇怪怪咁。人哋咧古代唔會啩？ 個宮廷有佢嘅規格喺度㗎嘛。 係咯，咁佢中要扎條辮，咁佢又扎條辮㗎喎，初頭佢唔係扎髻冇扎髻喎，佢一條即係一條成個頭髮扎咗一個辮，跟住扮喺左邊咁抌咗喺度㗎喎。佢總之佢永遠係與眾不同嘅。咁但係咧，雖然係咁，咁嗱，咁你覺得佢咁，你覺得整得佢好似西化啲啊？係咪佢個思想啊比較先進開化？你講啊咁講啊。但係咧，佢喺佢嗰個嗰時話係仲係即係少女嗰個狀態咧，佢已經戴緊嗰幾隻假嘅尖手指喎。 係啊， 我係完全係唔明白喺佢嗰個位置，我見佢其他人都冇戴嘅，係得佢同啲皇后有戴嘅啫。咁我拗曬頭，咦？點解佢會戴個咁嘅嘢嘅咧？ 係好多嗰啲妃子啊，即係例如呢一度嘅高貴妃都係有戴嘅。 唔係你講邊度啫？ 即係去到後面呢個即係做咗王妃之後啦。 咁做咗王妃都係唔出奇啊！咁你睇個延禧入面佢哋都有戴，咁但係佢未啊嘛？你一講係佢選秀嗰陣啫喎，佢已經唔係佢有戴係同佢上半截又打蝴蝶結又梳條辮係唔襯啊！我講緊係 係 即 係 你會唔會十三衣上一節，但下半節又慈禧太后嘅？佢就係呢個 feel 啊！佢有呢個 feel 啊！上半身啊，十三姨，下半身啊，慈禧太后咁你咦？點解會咁？咁如果佢咁低化，就冇理由會帶兩隻咁嘅假嘅尖手指啦。 即係起碼都係做咗福晉之後先至。 係啦，冇錯啦。可能你跟翻佢哋嗰啲規矩，咁佢要咁樣著。咁但係你好明顯，佢之前想表達一個佢係同人哋唔同思想嘅人啊嘛。咁點解佢又喺嗰刻戴就咁俗套嘅嘢咧？即係最憎我哋眼中睇係俗套啦，咁尤其是當佢一身嘅打扮都同與眾不同嘅時候，但係嗰樣嘢就好奇怪囉，變成咗咁，同埋以佢嘅身份，就算佢冇其中衣服都好，佢都冇嚟喺嗰刻就已經帶支咁嘅嘢囉。 嗯， 係啊，即係嗰支咁嘅嘢係一種比較身份嘅象徵嚟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 係囉。咁佢係咩新鮮蘿蔔皮係會帶先？咁當然當時佢係個嗰時未失寵嘅皇后嘅一個叫做咩話？侄女啊， 侄女， 即係佢叫個皇帝做，即係皇帝唔係乾隆喎，係啊雍正喎，佢叫佢做舅父噶嘛， 佢姑丈啊， 姑丈啊係嘛，姑丈舅父唔記得，即係總之係啲即係係咯啲親戚咁嗌嘅，咁所以真係咁啫，咁佢都亦稱為即係叫佢做格格咁啦，亦都佢就即係格格其實唔係公主啊嘛，即係其實小姐咁解嘅啫，其實好多人以為格格係公主，唔係嘅，有少身份嗰啲都係叫格格，咁但係佢會咩會咁著呢下嘢，即係佢好怪囉，我覺得總之開頭已經俾我嘅感覺。我完全覺得哇乜如果張淑平真係張淑平設計呢啲衫，張淑平真係唔得囉。咁但係我相信唔係囉。根本睇咗上都冇可能，好冇 taste 㗎佢呢套嘢啲人著啲衫呢。 嗯。 係啊。諗你馬衫好鬼知整嘅，咁你點解會變到古華多羅嗰陣就著到咁不修邊幅呢？咁你呢個其實係屬於即係如果一個角色佢喺衣著上係有特別嘅，即係唔係個個角色喺衣著上有特別啦，咁就馬沙呢個都肯定係啦。咁但係你就突然間變咗好瀨啡啊，或者著到好冇品味咧，其實呢個係一個角色性格唔即係唔連貫嘅一個表現啊。咁又或者佢嘅上半身同下半身嘅衣著咧，其實係撞嘅，咁唔係就係呢個今次嘅周迅出場嗰下，咁就唔知點解俾人一種咁嘅敗筆嘅感覺。咁但係佢其實佢唔係一路都係咁著㗎，因為佢好快已經即係。過咗幾年啦，咁佢已經做咗唔係即係唔係做咗嗰個咩飛嘅話，佢係閒飛啊，閒 飛係 啦， 閒飛 係啦，咁佢已經係變翻著翻嗰啲正常嘅嗰啲飛品裝啦，但係當然佢都係與別不同，但係冇不同到咁離譜，即係計扎個唔同嘅樣啫。咁所以其實嗰下登場嗰下咧，其實好緊要嘅。你唔好登場嗰下咧，係啊，即係啊邊個啊？即係周星馳個 friend 啊，李健仁咁先得㗎，即係如花咁先啦，大佬係咪先？即係我 expect 嗰下係哇，女主角登場梗係貌美如花嘛，但係點知冇咗貌美係得翻如花，你明唔明啊？你以為係出啊邊個係嘛？靚女咁樣係嘛？ 嚇 嚇點知一擰過嚟係撩緊鼻屎嘅如花咁嚟，即係因為嗰下好殺風景咯，即係就算後屘佢轉個頭。就執返正啦，似乎啊似返平時個周迅，咁你點解你俾我第一個印象咁差嘅呢？ 係呢樣嘢我都講。 係啊，即係開頭嗰個開場我哋講係失敗中嘅失敗嚟嘅。 係嗱，我其實都要第一集呢我真係唔係咁定得順嘅。 哦， 我就睇咗幾集，係啦，第一去到第二集呢可能我 開始有啲嘢， 係啦，接受咗一啲嘢嘅時候呢咁就。開始有啲嘢呢就同埋真係佢個鬥爭呢有啲嘢入肉啦，就唔係話咁多感情嘢喺度講啦，咁就有啲嘢睇下，咁就例如啦吓，就係佢哋大婚嘅時候啊，咁就娶咗阿董潔做呢個 的福晋，跟住之后 正室啦，系老婆啦，大婆啦，大婆啦， 大婆。跟住二奶就系阿周迅啦，咁就喺阿喂，好似琴晚呢个阿王阿边个嚟就嚟老公啦，咁就嚟咗我呢度瞓嘅，冇搞嘢，跟住之后去咗人哋嗰度学，去今日去咗人哋嗰度喂 佢好得意嘅，佢係一次過取嘅，佢唔係話呢取完一個得一個嘅。咁所以呢就大婆呢就第一日取咗大婆先，即係第二日就取 小三同埋阿姨同小三係另一日嘅。但係隔一日嘅喎。咁但係佢就話佢好奇怪，佢就話第一日呢其實冇搞嗰個皇后啊。 係淨係瞓覺 嘅 啫。 係啦，第二日呢佢就反而有去阿周迅道咁樣。咁但當然佢都冇去到阿高貴妃度啦，即係呢個版本嘅高貴妃度。咁但係嗰個高貴妃又冇乜所謂㗎喎。佢返嚟話咁好啦，佢就除返晒啲嘢呢，即係佢又好 ok 㗎喎。咁同埋佢就反而呢度調返轉呢，係個高貴妃呢想即係借皇后嘅勢力呀。即係佢返嚟個歸邊，佢唔係自己一派㗎喎呢個版本。即係你睇延禧呢，就高貴妃係一派，皇后係一派㗎嘛。佢哋喺呢兩派之間要游走，就係啲人揀去邊個碼頭㗎嘛。咁但係呢度就唔係嘅，個高貴妃反而係被呢個皇后即係叫做點呀，你話佢係你話叫 做 咩， 幫佢做白手套咁樣啦。 白手套 佢自己不方便做嘅嘢就由佢去做。 即係個皇后呢依然係扮到好好人，但係呢度係扮嘅呢個版本。係 啦。 係啦。唔係真係好人，亦都呢個乾隆啊，係唔鍾意冇鍾意佢嘅，就唔係好似呢個延禧咁呢，哇乾隆話啊我真係好鍾意呢個皇后啊，呢個皇后係冇缺點啊，我娶到皇后係我先係我嘅咩呀，即係我嘅光榮嗰啲，咁冇啲咁嘅事嘅。 嘅氣咁嘅意思。 冇 嘅。呢度呢佢又保持返個咁嘅表面，呢個皇后佢究竟係乜嘢心態，就係我個呢套戲同其他唔同嘅地方，呢套戲你嘅切入點，你嘅欣賞嘅地方可能係呢一度，就係佢呢就並非一個完全嘅好人，但係佢一定要扮好人。但係佢咧，即係 T job 咧，就人哋去做，自己保持翻個身份喺度。佢第一日見到去阿周迅嗰度，唔去佢嗰度，有個妹仔喺度同佢講：喂，咁樣唔得嘅喎，好似咁你要做啲嘢先得嘅喎，小姐，如果唔係，將來佢哋唔怕你嘅喎。但係佢嘅反應叫第一時間 stop 佢，唔好叫佢唔好講呢啲嘢。佢個反應就係話：如果我同佢哋一樣嘅時候，咁樣爭嘅時候，我同佢哋冇分別，我已經係的福晉啦。咁我要有翻呢個身份，我要令到這個老公阿寶親王，就呢個對佢呢個身份 未係乾隆啦嚇，即係仲係嗰時未死啊嘛，雍正嚇， 係啊， 即係佢由咁早開始講嘅，佢呢套就 係啦，對阿寶親王對佢係無可挑剔嘅，炒唔到佢呢個皇后呢個位嘅，咁樣先得㗎嘛。佢保持到呢一個位嘅時候，咁樣就做乜嘢都得，係啦。所以佢係好愛惜自己嘅羽毛嘅，係啦。同埋亦都有一場戲就係佢扮曬好人嘅一個咩啦，就係、是、皇后嘅唔係皇后，阿、皇帝嘅嗰陣時已經做咗皇帝㗎啦，阿王力，咁就 乾隆啊。 係啦，依家正式乾隆啦，咁樣佢嘅 第幾集啊？第二集已經做咗啦，係嘛？ 係啊，第二集做咗噶啦。佢嘅母親啊，就呢、這個喺婚喪嗰喺阿標雍正喪禮嗰一日啊，就到佢食嘢嘅時候咧，佢阿周迅就畢咗碗雞湯俾佢，跟住之後佢話嗰碗雞湯熱噶嘛，揸住喺度遞俾佢，佢話唔啱飲啊，我今日唔想食嘢啊。咁樣你搞到我冇曬興致，跟住之後嗰個皇后呢就叫佢喂太后啊，食啲嘢先啦，呢、這個一陣仲有排啊個活動，呢、這個你會餓壞㗎， 即 係 個皇后講嘅係即係而家個副殺皇后，即係延禧入面嗰個好好人皇后啊，呢度就其實就唔復刻嘅， 係啦，佢呢一度表面上就咁係咁樣講， 就等阿周迅揸住嗰碗熱湯揸咗好耐啊嘛，就辣到隻手 係啦，跟住之後佢又堅持唔飲啲熱湯，跟住之後就跟住佢就畢咗碗粥俾佢，跟住佢食，佢繼續喺度飲呢碗，揸住呢碗嘢有排，哇！辣到佢手都早埋，好似表面上喺度扮曬好人咁樣幫佢放低碗熱湯，但係其實就你嗰碗熱湯唔理嘅，佢其實喺度扮好人嘅啫，喺度。啲嘢 佢係做到好華麗。 咁老實啦，佢唔飲住，你都係放低先嘅，係咪一定要揸住就真係？呢、這個我覺得其實都係揾戲做嘅啫。咁同埋啊，你係咪一定係會佢親手奉上？咁其實佢都有，佢身邊都有個宮女噶嘛。系咯，咁你正常啊，都系个宫女叻嘅啫，呢样嘢系咯，即系我觉得呢啲系搵戏做嘅，就唔好理佢啦，系佢要制造一个戏剧效果，咪咁样咯，系咯。 系啦，同埋嗰啲人佢啲人物佢写到咧，佢哋做每一 件，但系你头先讲呢个 point 咧，我即时系唔系即时 get 到嘅，佢系直至佢放低一碗嘢之后，只手好似好痛咁，你个先知啊乜原来碗嘢热噶。即系你既然你要表达嗰碗嘢好热咧，你都整啲烟落 啊！ 佢冇噶，佢好似攞杯冻粥都系咁噶咋，冻水都系咁噶，即系你感觉唔到咧，嗰样嘢热嘅。 或者佢 close up 咁样影一影 啊！如果下我感觉唔到啊，即系我意思，你事后都要听嘅，原来要 系。如果你喺一碗热汤，而你又见唔到有烟嘅，得绝对得，你面头要成浸好厚嘅油咯，但系嗰碗。咁厚油嘅湯就唔會俾佢飲啦。 嗱，我唔知道你點去表達啦，但係你有責任要表達嘅 ，OK？ 係呢樣。 如果你呢個係個戲本身要表達呢樣嘢啊嘛，你就話佢等佢揸碗嘢，你慢慢辣啦咁，咁你唔會話，不你做完成場戲我先知道，啊乜原來嗰碗嘢熱嘅咩？咁你咪好失敗咧。 係啊。 即係你嗌佢食屎咁點解佢咁為難？我見唔到嗰係屎啊嘛，你明唔明？我見到嗰兜係咖喱飯啫嘛。 嗯。 嚇。咁你係有必要？你如果你要為咗個人食屎飲料啊，我都要覺得哇，嗰撇嘢係哇好唔會食得嗱。你嗰撇嘢其實係咖喱唔緊要啊，你唔通真係屈個演員食屎咩？係咪先？嗰撇嘢梗係唔係真屎啦？係咪先？吓，朱古力又唔顶咩唔顶啦，现实上系咪？咁，但系你要俾我感觉到佢好委屈啊嘛，咁食屎饮料咁唔通嗰啲真系尿咩？咁可能汽水嚟嘅啫，唔好理佢咩吓吓，肉泉咁啊，可能肉泉剂呢咁啊，即系，但系你俾我感觉到啫，老细，系嘛？我睇我都唔知道，我以为你请佢食蛋糕同埋肉泉剂呢咁添，咁点解佢咁为难咧？咁哦，原来事后我先知道，哦乜原来嗰啲系屎嚟嘅，咁你咪失败啊？所以我點解話喺戲劇上咧呢一套如意係唔得嘅咧？就係咁解啊！嗰啲嘢做得唔仔細嘅，嗰啲交代其實係哦，即係我睇完後哦咁㗎，咁嘅咯， 係 啊。 同埋啲嘢可能就係、是太過收埋啊，有心將佢睇出 嚟。你呢、這、一個你講就應該呢段戲佢冇收埋嘅， 係 佢做出嚟嘅，但係佢都做得唔好。我只可以講佢做得唔好。你都见到系周上嚟揸住碗嘢噶嘛？咁嗰碗嘢你都冇办法表达到，使乜原来会热嘅咩咁？我都唔知道，咁我唔会知道你会系冻定热噶，系咪先？吓，咁同埋热，你整少烟落去，你 C G 整啦，大佬啫，你，唉，即系原来整个热汤热茶都表达唔到，其实即系我唔知道有几难啦、啊、，OK， 我唔知道有几难啦、啊，咁整应该就冇难度嘅 ，OK。咁但係呢啲其實佢都係做得唔仔細嘅呢啲位咁嗱呢啲係我有睇過嘅先生，其他我就未冇睇過，因為嗰陣我就已經跳咗去佢比較新啲嘅集數，亦都睇到我中曬眼瞓，所以我都唔評論啦，因為係唔好睇嘅。總之我嘅感覺，因為我有睇下呢一套一集，我又睇下到延禧一集㗎，即係我啲國語版係相形見絕㗎，係。 你如果你話睇慣咗延禧嘅，你就呢一套你未必會接受嘅，因為佢太過收埋啦，又係嗰句嗰啲嘢，同埋另外有一段啊，就係陳聰同埋烏君梅佢哋兩個喺度鬥嘅時候咧， 嗌交， 係啦，嗰度唔係去到尾嘅時候就係、是、俾兩支毒藥你哋，跟住之後你哋去 你 死嗰度嗰度咧。其實就玩得幾有趣嘅，就係阿周迅啊，佢知道嗰支毒藥係烏君梅其實暗中送俾阿陳聰等佢自殺，睇下揀阿陳聰死定係周迅死自殺，因為咧就如果佢哋兩個同一時間唔死即係如果阿周迅喺呢個時候。 做咗妃子，跟住之后阿陈冲佢如果唔死咧，咁就可能会压住佢做呢、這个压住阿乌君梅就做呢、這个真正嘅皇太后咧，咁样就系冇得斗。但系呢个时候佢未正式嘅，未正式攞到呢个位嘅时候咧，咁样佢都仲有得 at 阿乌君梅睇度拣边个死，跟住之后咧最后陈冲咧拣咗自己死，但系佢呢件死嘅事咧就有一个大臣啊。就阿張廷玉啊，佢就想無端端喂，以佢咁嘅身份無端端死，真係要徹查清楚好喎、咁樣。阿周迅咧就睇住阿邊個阿陳聰死嘅，咁就呢個知道係飲咗毒藥嘅，但係阿周迅就唔會好似阿魏璎珞《延禧攻略》裏面咁樣啦，就係呢個一定要徹查清楚呢件事，佢就唔會咁做嘅，又係撳住自己嘅呢一樣嘢，就係話。我睇住我嘅阿姑媽就死啦，咁就佢死得好安详，咁就佢其实冇见皇帝咁耐，打咗入冷宫咁耐冇见皇帝，跟住皇帝依家又死咗，咁抑郁得太耐，屈到病屈到死，咁都冇辦法啦，咁样就係啦，咁其实呢一下呢係保留咗阿乌君梅佢嘅面子嘅，咁样呢又令到乌君梅咧对佢又放翻少少生路啦，咁样系啦，跟住之后就亦都喺呢个时候就亦都讲到明晒噶啦，同得佢两个人嘅时候，乌君梅同周迅嘅时候就话我依家喺你继续留我喺度嘅时候，我可以继续同你做证人，就系、是、你冇毒杀到佢姑妈，如果佢有啲咩冬瓜豆腐嘅时候，咁就冇人同你做证噶啦呢啲嘢。是啦，就是这样的，他亦都为了保存了自己的最大利益，或者整个乌拉那拉氏的最大利益啦，那就是啦，不会那么任性去做事，去很压抑住自己的情绪啦，这一套戏的角色是这样描写的，而个乌君梅呢他就亦都很压抑自己的情绪，不够胆做到那么准的事，是啦，亦都是为了一个面子，是啦，他这里的特色就是将人物呢就是很顾面子的这样写啦。 哦，佢唔係顧面子啊！佢成日咧，我覺得咧，佢似咧，佢每個人係嚟自唔同嘅星球嘅。 係， 你當科幻咁睇啊！佢每個人嚟自一個唔同嘅星球，佢哋諗嘅每一樣嘢咧，都係為成個自己個星球嘅著想嘅。佢講到 係， 即係樣嘢都係諗佢成個氏族啊！成個氏族就唔係好似延禧咁嘅講緊佢屋企嗰幾條友咁簡單嘅，即係唔係個老母個細佬 嘅姓咁樣啦， 姓冇錯啦，即係所有姓陳嘅、姓李嘅、姓黃嘅、姓何嘅，你明唔明啊？嘅福祉，你明唔明 啊？係啊！ 哇，咁仲唔係成個星球？你為所有姓李嘅人嘅福祉喎，所有姓陳嘅人嘅福祉，姓黃嘅人嘅福祉，哇！姓何嘅人嘅福祉，咁佢下下就講到咁大，咁、那個皇帝就更加啦，為咗成個大清嘅咩啦，所以佢揀老婆咧都要係即係要係幫到 平衡翻個嗱， 其實咧。你話政治婚姻咁大家好明嘅，不嬲都有㗎啦。我借呢個世俗嘅咩，我就可以上到去啊，或者我同呢一個聯婚，咁其實就可以即先至可以做到，或者做到某一樣嘢，或者做到皇帝咁或者點都好啦嚇。 係啊， 咁呢個其實現代都有嘅，即根本其實哇，使唔使講到咁咧？ 啊， 我唔知啦嚇，我就覺得好誇張嘅，即如果我睇嗰陣覺得 阿乌君梅亦都见到阿乾隆王啊，见阿如意见得太多啊，咁就去同佢讲，喂，你咁宠爱佢，其他会呷醋噶，其他妃子呷醋嘅时候，咁样佢哋个家族会唔高兴噶，咁样系啦，有呢一啲咁嘅情况出现啦，系啦。 唔咁，總之佢成個處理就係咁啦。咁但係我睇完就反而覺得好怪嘅，唔係嗰樣嘢怪啊，嗰樣嘢現實可能係咁啊。但係你做咗出嚟咁，佢好怪嘅，佢做得嚇，即係人都知啊。你就算個皇帝揀皇后啊，都係有好多政治考慮啦。咁你又以為嗰個延禧冇咁講咩？佢都有嘅。咁但係佢講得嚟咧，就咪正常咁講咯。咁佢唔係俾嗰個宮女咪鬧到佢臨頭嘛？個皇帝佢成鬧佢話你咁同做雞有咩分別？做皇帝做到做雞咁樣啊？ 嚇！ 即係你就冇係啊？你未睇到咧？佢話佢咩嘛？ 即係要奉承嗰個高貴妃啊嗰啲咁嘅嘢嘛，你皇帝嚟嘅喎，因為佢個老豆一係眾神啊嗰啲咁嘅，佢咪一樣有講呢啲嘢。咁但係佢講呢啲嘢得嚟，佢唔係咁即係佢唔使特別要講啦，因為你為咗錢做啲嘢，使乜解釋點解你會咁鍾意錢呢？你為咗權勢咁要攀附一個望族，唔使解釋嘅，你明唔明啊？你講你做就係啦，因為呢個係人都知嘅嘢嚟㗎嘛。即係你會唔會解釋點解佢媽係女人嚟嘅？你會唔會解釋？佢阿媽唔係一個男人嚟，你唔會解釋咁唔使嘛。阿媽係女人啊嘛，因為係都知啦。咁你呢一樣嘢，佢要好突兀咁話，佢第一集啊，係用幾個角色嚟好突兀咁要講俾你聽。嗱，我哋個哭出烏拉士咧，就唔掂噶啦。如果你唔選得到做飛，我哋就哇，佢話我哋啲男嗰啲已經係做唔到廢啦。咁就而家我哋就靠我哋下下就嫁入去做啲皇室啊。皇后皇妃嚟撐住嘅啫，咁如果你又嫁唔到俾個即係皇三子啊，即係三阿哥啦，咁就嗰三阿哥因為後屘廢咗嘛，俾人咁啊好似證明佢係啱嘅，唔嫁俾個嗰、那個，因為嗰陣俾人扁咗出去嘅，即係冇王子都唔係，咁佢就反而佢就講佢啊，因為中意個四阿哥嘛，即係後來嘅乾隆，咁佢就唔係因為知道噶嘛，佢係講係因為佢由細玩到大，又話佢哋青梅竹馬喎，咁我都唔知點樣 ，OK， 咁佢但係佢嗰個咩，即係嗰個即係阿陳聰嚟係嘛？即係意思係佢嗰個係佢姑媽嚟嘅咩？ 姑媽 係 陳聰。 佢媽。 佢姑媽。 姑媽係。咁就話佢嗰個氏族就要靠佢去咁樣先可以嘅咁樣。咁所以佢呢度已經又過一次啦。咁嗰一次跟住嗰個雍正又同個宏歷即係後來嘅乾隆講啊，做皇帝咧又要咁咁，唔使講咁多啦。你咁你解釋俾我聽過，你一定要同嗰個乜乜乜咩富察氏嗰度要一定要取嘅喂，即係其實嗰個你做或者你即係你唔使解釋㗎，你做就係啦，係咪？或者解釋兩句就算，佢成整場戲嚟去解釋，哇唔係啊大佬，即係等於呢套如果一套現代嘅劇，喂都大把啦，喂點解喂唔好娶嗰、那個嗰個女啊？喂一定要娶嗰個乜乜個小姐，因為咧，唉我哋家族個生意咧就唔好掂嚇嚇，咁、啊、所以你同嗰個有錢女結婚咧，我哋先有機會翻身價咁。咁你呢啲你都唔使解釋咁多嘅喎，你都做都係噶啦，係啊，你揾場戲你表達咗佢嗰個意願咪得咯。佢用咗成集啊，第一集嚟好似喺度解釋呢樣嘢，喂使唔使啊？喂使唔使啊？喂！我就覺得係多餘嘅，你對我嚟講，我覺得呢啲嚇，唔係佢做嘅問題啊，係唔好喺度解釋咁多啦，唔使解釋啦呢啲，係啊， okay, okay, 即係你周迅同佢嗰個關係，亦都唔需要用望遠鏡嗰場戲，嗰場戲係敗筆嚟嘅。 誒，後邊嗰度亦都講得太多咯，佢兩個嘅感情後邊嗰啲其實換位好多，依都係敗筆佢兩個 多餘啊！我成覺得，即係有時你呢啲嘢你寫得即係利落。都可以好睇嘅，即係你唔使咁樣，即係嗱，即係點解話延禧好啲？即係佢啲感情線寫得好少嘅，但你話佢冇咩？點會冇啫？佢根本就係一個翻學嘅古仔嚟㗎嘛，《延禧攻略》其實，佢咪一個轉校生，或者佢一個入去讀嘅一個最低級嗰個嘛，即係而家佢係即係佢係中一生啊嘛，係咪啊？咁你咪一路入去囉，咁嗰班就即係原本嘅學生會會長咁啦，即係嗰啲係咪即係咁講咁唔知係乜嘢啦，咁你即係逐個溝㗎嘛，係咪即係其實佢係有嗰啲少女漫畫嘅嗰啲嘅框喺度嘅，你延禧係因為佢將好多即係而家嘅即係啲人鍾意睇嗰啲古仔嘅嘢佢擺咗落去嘅，咁你成個處理的確係做得好好多嘅，你但係呢個如意真係我唔知啦，即係我又唔知佢原著係點啦，但係做一個劇我就覺得處理得其實唔好嘅好多位嚇，咁你用咗咁嘅卡士，但係結果做咗出嚟咁嚇，即係你有周潤發喎，但係竟然拍咗出嚟係即係好差嘅咁樣，你得唔得先？即係因為我會有一定嘅。要求啊，你明唔明？就係正因為你有咁多星喺度啊，咁、而呢班人平時個表現都唔錯嘅，咁點解我見到佢喺呢套劇個表現係差過平時咁多嘅咧？即係 ViuTV 啫嘛，個問題即係明明依嗰班人平時做戲都 OK 嘅，點解一做佢嗰啲嘢咧就咁差嘅？咁你必定係你個製作有問題啦，唔使講，一定係。 即當然你有冇表現到你嘅戲都要講製作㗎嘛。 啊， 係咪係咪先。 不過都如果你話八十幾集拍半年會唔會係太過快啦啊。 你講呢套呢套如意 呢套拍半年㗎啫。 嗯。咁呢啲都係佢嘅問題，即係關我咩事啫。 係 啊，你一日拍你拍即係一日拍起佢咁都得㗎，你嘅事㗎嘛。唔係我嘅考慮。 係咁就呢個一隻計。 不著嘅問題就唔好請咁多星囉。 系， 总之你拍咗出嚟唔好睇就得噶啦，我理得你搞咩啫，系咪先？我唔理你嗰碟餸系包心刺肚定系只不过系炒蛋，好唔好食啫，系咪？即系你好食嘅，真系叉烧饭都可以系，系嘛？咩话？ 盐烧云饭啊？ 咁盐烧云饭噶嘛？你唔好食嘅，你包心刺肚啊，变咗撇屎噶嘛？你即系我唔计啲嘢噶，你讲到尾好睇唔好睇系咁简单，好食唔好食系咁简单。我哋不嬲都唔睇個材料嘅，即係當然，如果你係用 cheap 嘅材料而做得好食，我會加分。但係你唔好同我講，因為你用 cheap 嘅材料而唔好食係應份，唔好食就得啦，就唔該拜拜，係咁簡單係咪？ 起碼要入得口， 即係美女廚房係嘛？食得落口先至講係咪？ 係啊，最緊要入得口。吞得落肚，唔孭出嚟。 都唔係嘅，咁你都要好食嘅，咁你唔好淨食，你一你係講緊係。你煮碟嘢出嚟都要好唔好食嘅，咁你先好食先，咁跟住如果你话哇乜原来用啲咁普通嘅嘢整嘅就哇咁我成觉得 amazing 添啦， 加分系啦， 系咪啊？即系你就系嗰个啊嘛，猴子佬啊嘛， 系其实豆腐嚟噶嘛， 系啊，其实佢系豆腐加咁肉满堂啊嘛，就最尾整咗出嚟嗰个，哇真系好食啊！呢、這个猴子佬，跟住佢最尾话咧原来是假嘅，其实只系用豆腐做出嚟，但你就系因为你用豆腐可以整到咁好食，你先高啊嘛。咁而唔係調返轉就包心刺肚，但係只不過整完好普通嘅出嚟咁，咁你咪大家自己諗下啦，即係即係唔係個材料先行先㗎，永遠都唔係取向，你首先好唔好食啫，好食先再講你用咩整㗎，係啦，咁如果你話哇你原來用啲好普通嘅水，咁咪加分咯，唔咁樣咯，你唔好用你用啲好普通嘅嘢食，所以我要就你。要就你啊咩咩边个啊边个哦第一次拍戏佢第一次拍戏啫， 呢啲会考虑噶啦。 呢啲大佬你唔好去死。 系 吓，咁、啊、我使唔使你第一次参加模型比赛，所以我要降低我嘅评分标准啊？就你啊， 你未 ready 好系你嘅事，唔关 系。系咯，你大家系咪未 in 过，即系未见过工？你就算未见过工，我睇法你都 in 过学校噶系嘛？ 系 系嘛？咁你去有報幼稚園啊，都已經要好多才藝出眾啦，大佬呢啲咁嘅選秀，唔好話古代現代都有，幼稚園要去選秀㗎啦。你唔好同我講你拉個小提琴拉到走音，唉、哎、算啦，佢只不過一個幾歲嘅細路仔，喂你唔該係勾啦， 係 渣就係渣，因為係有人拉得到，你係拉唔到㗎嘛，大家都係幾歲㗎咋。咁即係冇㗎，你唔好同我講呢啲呀廢話嚟呀大佬。我哋喺獅子坑度爬返出嚟嘅人。我一腳伸你落去，你唔死出返嚟你就係戰狼三百。係咁簡單㗎咋嘛。你唔好話哎呀我都冇學過武功呀咩咩，你咪死囉，你咪俾獅子食囉，冇點解我要優待你啫。 系， 即系而家就系太多左交啊嘛，就乜嘢都要讲讲，喂我要都要俾机会佢，俾咩机会你啫？咁咪俾咗你咯，你机会我咪俾你喺个狮子坑爬翻上咯。 嗯， 我都冇一脚伸翻你落去，我伸咗你一次落去啫嘛，你爬得翻上嚟，你就系战狼三百啊嘛，系咪？ 嗯， 嘥气啦，咁总之咧，我就唔鍾意啦 ,ok, 但阿明呢就睇到佢如意传呢都有佢自己嘅即係有佢嘅好处 啦。可以欣赏嘅切入点啦，咁就。 咁就两套称一称啊，边套好睇啲啊。 都系延禧攻略㗎啦。 咪啊咁就係囉，即係其实只不过话如意传呢都未贴地嘅，即係可能你都仲可以搵到佢有半分嘅嘢可以睇下咁嘅意思啫。係咪 係。 即係如果你睇华丽办公室係咪系咪系咁真系嗰条线华丽上班族啊？我唔记得华丽上班族啊。喂，咁啊，周润发个角色都几分离嘅，你只可以咁讲咯。 系 张叔平嘅个布景咧，都设计得几靓嘅，咁但系佢拍得衰啊嘛。 两个男女主角唔掂咩啲戏咁啊，死完死完啦。 你喺套烂片度，你总都揾到少少，即系仲有少少嘢噶。咁你话晒你套嘢系 群星拱照嘅大佬。 係啊， 如果我咁我都連一點叮嘚嘅好處都冇，你就真係唔好去死啦，係嘛？即係但係唔應該係咁噶嘛？個問題就係、 是、啊，唔係屎中尋珠係嘛？ 啊？ 咪屎中尋珠喺屎裏面揾粒珍珠出嚟啊？唔係咁樣係要。 唔知啦，即係總之就係首先好唔好睇先，咁呢套劇推唔推薦先？咁其實我就唔推薦啦，咁啊明啊。 另一種嘗試啦，咁就試下冇壞嘅。 試下食下屎啦，大家食得包心屎數多係嘛？ 唔係淡，唔係呢套戲就淡口啲啫，未煮係屎嘅，淡啲啦。 淡口啲係。 淡口啲啦。 飲得楊枝甘露多，試下滾水啊！咁係。 保抗淡口啲啦，保抗力啊，咁样嗰啲啦，系啦。 咁样嘅。 系啊，淡口啲啦，呢套就 系咁啊，总之咧就嘥晒嘅，我就觉得系啦。咁啊，有机会睇啊，睇下啦。咁我唔知香港有冇得做啦，迟啲系啦。咁我就好失望嘅，系啦，因为周迅我有一定嘅要求嘅，我始终都 系。 系。 话如果根據翻佢哋個原意咁，咪仲可能你個失望更重大喎。如果阿霍建華就用梁朝偉嘅話，可能會仲大件事喎。 點解會失望啲咧？我又唔知有咩分別。 個卡司會更加大啊嘛，所以會更加有期望咯。可能 唔知啊。咁呢個後生啲，靚仔啲， 咁係。 梁朝偉而家唔係後生仔㗎啦，大佬。 50歲啊，大佬。 會唔會係阿伯加阿婆扮少年少女啊？开头嗰幕我吓亲我啊，大佬。咁梁朝伟使唔使光住个头，但系又吹头咧？同埋梁朝伟可能系咪唔想再剃头咧？ 有机会嘅。 系嘛？几廿岁啊，剃都生唔翻噶喎，系嘛？你叫佢拍清装系嘛？ 定系拍电视剧咁多对白要记一日拍唔知几多组，个拍王家卫咁滋滋油油几好啊？ 王家卫连对白都冇噶嘛，因为吹头。 你叫我忙半，你叫我喺度啊？做到死咁样做半年，哇！唔好搞我，他他条条好过， 系嘛？即系唔好再搞啊！刘嘉玲啊，梁朝伟啊，真系唉，你俾佢哋安息啦，系咯。 系啊，嗰套啊《欧洲攻略都》都啊濑嘢啦。 系，我濑咗嘢咩？ 票房好差，第一日收第一日 又系票房问题啦，唔代表套戏唔好睇嘅，系咯。 第一日 未睇，嗰 个第一日嘅票房系超过9000万嘅，好似唔错啊。但系第二日嘅时候插水插到阿妈都唔认得。 点解咧？真系咁差咩？即系套戏真系咁差，即系出嚟啲评价好差。 我未睇啲评价，但系个票房走势又话俾你听系咁啦。 点解会咁咧？就系话。 咁就要即係睇過先知道啊！ 點解會係第一日得跟住唔得啊？咁你一定係出咗啲嘢㗎，出咗啲問題㗎。 一係啲人對佢好失望，一係又第一日係做票房，兩個可能 第一日可能係做馬。哦， 唔出奇，因為佢要 研究下 綁住啲 香港 啲戲院。 香港幾時做？ 香港30號。 哦，咁即係好快都知道點啦，係咯。反正我見坊間好多人都喺度未做，都鬧定先㗎啦，係咯。 是不过都是要看过才有资格讲清楚是好不好啦，咁就。 嗯。不是那个画头不差的睇落。 是啊。是 咯。那个画头睇落 OK 的是咯。 是啊。 但是根本个梯图的人都已经不得。 咁唔清楚啦，咁就睇过先知係啦。喂咁如意转就係咁多啦，係咪 即係最少对我嚟讲呢，我觉得唔知乜我都吸引过啲英文字母头嘅风暴囉。对我来说如果你要这两个系列去衬，我宁愿看一些乜州攻略啊，是的，下次试下非洲啊，是的，甚至找回个宾夕凡尼亚州啊，是的。 是都得。 是的。 美国这么多个州可以去匀晒。 我不是美国家，不是美国家，我们中国都有个宾州的。 是啊。 宾州河啊。 是的，那就南啊嘛，咁原来有个咁嘅地方我们都不知道，不是对咩南都没有个咁嘅地方，是的。咁都可以拍的，是不是系咯，好啦，咁冇啦，系嘛？呢、這个讲下嘅啫，因为有套咁嘅神嘢，有睇咁睇，睇下睇啦吓。我哋呢个纯粹从戏剧出发啫，就科幻真系唔知啦。系科幻咪一就系平行宇宙咯，佢哋生存喺平行宇宙咯，所以两个好唔同嘅乾隆咯，系咯，好唔同嘅佘诗曼变咗周迅咁咯，系咯。 即係明明嗰你睇開延禧啊，佘詩曼嘅角色同個乾隆嘅唔三唔識七嘅，大家有少少嚇， 嗯， 即係冇特拉加嘅兩個，咁佢有佢做佢個妃，佢有佢做佢皇帝，都唔多見面咁滯啊，甚至乎唔好話有感情。呢度就無端端變咗青梅竹馬，係啦，變咗金田一同阿美雪咁，係咯，咁就非取佢不可，咁即係呢個其實係好好唔同嘅處理，咁但係都講一句就話呢個係盜讚啦，係咯， 係冇錯。 至於佢即係你嗰套講嘅宮女，嗱呢套就冇咗宮女出身嘅呢一個咁嘅橋段啦，係啦，冇咗啦，係啦，呢、這個要講清個分別啦。因為我哋頭先有冇講過宮女出身嗰樣嘢㗎？頭先我哋錄音嗰陣。 提過大可能我可能有同大長今嗰度有關啦，我哋 先 話講過， 頭先有冇講？因為我哋傾偈嗰陣講，我唔記得頭先我錄音。 有嘅錄音有講有。 我諗提咗啦嘛，係 OK 係啦。 有 OK 係啦，咁啊變咗呢一個橋段就喺呢個寓意就唔係咁講嘅，佢就即係變咗係即係都已經係入咗去做妃之後嘅鬥啦，係啦， 嗯， 係啊，咁啊，係咯 OK， 咁打算去望下啦，係咯。好啦，咁啊，仲有啲咩消息呢？或者会唔会有啲嚟緊又有啲咩话头㗎嘛？ 有套日本戏啊？ 日本戏啊？咩嚟㗎？又係啲爱情嗰啲啊？嗰啲唔好特别㗎啦嘛，香港定期都上返套都冇咗人睇。咁今次呢套好似就特别啲嘅。 又係丧尸啊？ 有丧尸啦，但佢又唔係一般嘅，即係其实係啲好刀仔锯大树嘅嘢，就係、是、玩返嗰啲乜鬼，好似 Blair Witch Project 咁啊嘛，即係又係搵個 cam， 咁啊叫做現場影到，咁啊類似咁，咁但係佢就係講咩嘅呢？就係講拍戲喎。 哦。 係關於咩？ 又係拍喪屍係嘛？ 不過戲自己係拍喪屍片，跟住點知真係堅有喪屍出現咁啦？你當咁啦嚇。 咁、 哦、其實就好鬼 少唔怕狗啊，就要狗啊， 冇錯啦，即係。即以前都有唔少套都係諗住拍鬼戲，點知真係有鬼咁啦，係嘛？係咯， 係好多啊。 嗯，咁上下啦，係咯。咁啊，呢套就用喪屍做一個題材啦，咁啊好 cheap 嘅啫，係啦。 咪但係佢呢個就咩喎？佢 sell 呢個一 shot 就37分鐘咁樣直落噶。 嗱，冇錯，即係佢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 cam 啊，但佢就唔係剪嚟剪去嘅，佢係好似佢係。因為佢係話佢係拍緊戲啊嘛，咁 即 係其實佢係用翻個鏡頭咁樣影翻出嚟嘅，佢就唔係好似我哋平時睇戲咁，佢係用翻佢拍緊戲嗰個 cam 嘅角度去影，咁跟住就點知就真係發生喪屍，真係喪屍，咁佢咪用嗰個鏡咪一路咁佢就係冇錯，佢就係好似一 shot 到底咁嘅玩呢樣嘢嘅，咁即係話咧，佢哋原來咧要排練曬所有嘅，咁因為其實嗰時我哋都貼過佢哋一啲製作啊，或者佢哋嗰啲所謂借票嗰啲嘅，我哋貼過啦，唔新嘅。咁呢套嘢就係佢話你原來要排曬所有嘢呢唔可以錯嘅，因為佢係一路做㗎嘛。 冇錯。 即係佢冇剪接㗎喎。係呀。咁所以呢你都幾得意嘅，即係如果你一個佢即係如果你諗下佢係即係好似飛鳥俠咁咋嘛，即係如果飛鳥俠當然其實佢係有特技有剪接。但呢套佢真係冇㗎喎，佢真係一路咁拍落去。咁即係話佢一個差唔多等於一個現場冇剪接嘅一個現場 show， 佢要排好曬所有嘢唔可以錯嘅。咁樣做出嚟嘅。咁所以咧，你而家呢個表現嗰樣嘢上的確係特別嘅。咁但係佢係咪拍得好靚就唔係咯？同大家講，唔係拍得好靚，好 raw， 好現場。即係話咧，呢、這個咁嘅拍法，我哋都可以整翻套嘅。其實只要你有部 cam 就得啦，有部 cam 同有班人就得㗎啦。咁你就當佢好似一個現場做嘅一個舞台劇咁咯，咁樣咯。咁當然佢唔係一個舞台啦，佢真係拍戲，佢都係啲即係真係借咗啲荒山野嶺咁嘅，咁佢咁樣嘅，係啦。咁就話咧呢種拍法咧，其實香港都拍到嘅喎。咁我又覺得即係，大家睇咧又可以參考一下，尤其是拍啲即係，即係你唔使再加特技。咁呢個化妝啫，當然係化妝啫。咩鬼戲都可以係化妝啫，咁啊整只鬼咁都係精子咁嘅啫。咁拍到嘅呢啲拍到嘅，即係總之唔使加特技嘅。咁佢就係冇加特技啊嘛，標榜就係咁，所以就好似有一種好似真實嘅感覺咁咯出咗嚟嚇。咁叫咩名咧？ 香港就叫做呢個屍殺片場啊！ 屍殺片場咁啊，幾時做咧？即係因為香港會上我哋先講嘅，即係其實日本就做咗一段時間㗎啦。 咁就會話喺呢個10月25日啊，咁啊有排啊。 哦，原來係咁。佢竟然又唔喺翻鬼節期間，我以為佢諗住鬼節期間應下節咁樣，冇啊。 十月係咪都哈魯威啊？ 哦，咁啊係啦，或者佢係食 Halloween 啦，係咯。 係咯。 係咯。嗯。 可能系咁啦。咁啊，睇下今年 Halloween 啊会唔会静咗咧？系啊，你始终系咪冇咗呢个海洋公园？ 哦，唔系啊，讲起呢个 Halloween 啊，又有翻啊，原来 又有翻，哦，又有翻，哦，唔系冇咗系嘛 ？OK， 好，即系会有翻，海洋公园都有。 咁就， OK， 但系可能就今年就低调啲咁咯，好似个感觉上，即系 系海洋公园冇咗定迪士尼冇咗，我成日都搞唔清楚系咯。 好似反而系迪士尼冇咗啊，会唔会 迪士尼冇咗，迪士尼嗰啲都唔不嬲都唔系好算系真系 Halloween 啊，即系佢都系揾翻佢嗰啲人物，即系叫做扮翻咁啊算啦，即系之前啊，即系除咗好多好多年前有搞过异形啊，嗰次就叫做大即系大搞啲之外，之后就好似揾翻啲迪士尼 character， 咪黑色世界咁嗰啲咯， 黑色世界啦，系啦，或者揾翻佢嗰班迪士尼嘅即系歹角出嚟咁啊算啦，系啦咁样咁啊都几戏嘅，我觉得咁啊。系咯，咁啊唔好停啦 ！Halloween 一个可以玩成个月，甚至乎唔知个月嘅一个，真系我就觉得呢个就真系 IP 啦，真系系咯， 系咯， 系咯。因为我喺商业上可以玩得最长时间嘅商机，有节日竟然系 Halloween 啊，冇谂过，系咯， 个时间最耐嘅可以搞。 即系之前咧，供月饼都供月饼会都可以供成年噶嘛，系咯。即最早儲嘢，原來唔係啲咩閃卡啊，你錯啊，係月餅啊。 係。 同埋抽卡都係啊，就係月餅啊，搣開有個反清復明咁啊張紙啊。係。 係。 咁而家剪選就唔係啦，就係 Halloween 係啦。好，咁呢套會 Halloween 做，咁大家留意翻，咁係一套哇刀仔鋸大樹啊，即係個小型製作。咁但係聽講日本點樣玩，好勁係嘛？話嗰個票房。 係。咁就呢度寫就係，收咗1,700,000 yen 嘅嚇。 yen， 但佢成日成本得幾多咧？ 300,000。 係300,000 yen， 哇！十算都係得30,000，好似呢個大佬。咁其實都冇喎，如果你真係唔係十算噶嘛，因為 yen 都係咯，咁啊，哇！咁啊，超平啦，係咯，即係喺個舞台製作咁上下嘅嘢啦，咁啊拍低嚟啦，咁啊即係日本人。就好欣賞，即係覺得好有創意啊咁樣。 係。 好，咁即管睇下香港得唔得？係。 嗯。 咁啊，未知嘅。 係。咁啊，不過佢呢度個宣傳就嚇，有新海誠，有呢個譯所講師咁，但係其實佢係話呢兩個人都讚咁樣。 哦，咁你可以加好多嘅，陶傑咁嘅，係咯。 唔係，又詹士金馬倫咯，又揾。 係咯，又詹士金馬倫，係詹士金馬倫都話好嗰啲啊。老婆又最贊成咁咩關係呢？係。嗯，又要咁樣 sell 還好 cheap 喎。 唔知呀。咁啊，當然呢套我都覺得應該都睇一個嘅。大家到時入場。 係。到時睇啦，係啦，可能當應下節啦。係 啦。 嗯。因為日本戲平時嗰啲就已經大家睇到漏咗，或者日本鬼戲都漏咗啦，係啦，即係咪係咁咁啊。咁呢套好唔同嘅風格嘅，因為就唔係玩嗰啲噶啦，係。咁會唔會呢套冇咁悶啊？可能反而，即係睇怕佢都唔會搞半套戲都未有嘢發生啩？ 咦，咁啊未必喎，因為佢就話呢個一鏡到底嗰個就得37分鐘嘅啫，咁冇理由套戲得37分鐘嘅啊。 哦，咁樣，即係可能前面就係剪剪埋埋，就講嚟可能排下戲啊，可能又有少少人物之間嗰啲都，即係都係一眾嗰啲，即係執到餅帶嗰啲套路係嘛？即係前面會有好多即係未有事發生前嘅鋪排啊咁樣，可能都係呢種啦，係咯。咁以前咧，日本就少啲拍，唔係冇少啲拍呢個類型嘅，係咯。咁呢個就呢套啊比較特別啲，係啦。咁同埋佢加埋係咯一鏡。即係一個鏡咁落嗰樣嘢，係啦，咁啊睇下得唔得咧，係咯，嗯，好，咁大家睇下畫頭先，好，好，仲有冇其他嘅即係畫頭咧？就係得呢個啊？ 嗰邊冇乜喎，咁我哋咪 係咪啊？冇啊，係嘛？ 好似真係冇 講有啲咩其他嘢。冇啊，唔緊要啊，冇啊，冇第二啲，快啲介紹埋啦。冇啊，講玩具嘅咯，冇就係嘛？或者有冇活動都得嘅，有冇？有冇特別？冇特別。唔好特別講玩具先啦，有咩再補啊 ？OK， 好咁啊，馬仔今個禮拜有啲咩出咗街或者係即係未出就可以有啲新聞嘅嘢咧？ 哦，講咗出咗先嘅。 我講出咗先嗰啲好嘅。 係啦，咁啊出咗嗰度啊，即係鐵甲萬立嗰只 Bandai 1:144嗰只模型出咗啊！ 即系嗰只 Infinity 版，即系嗰只佢所谓成身裂晒，好好 流濑劲之嗰个版本啊！ 系啦系啦，即系啱做完嗰套电影嘅嗰、那个版本啦，系咯。咁个合金就大家觉得靓啦，系系咪？你几好啊，系啦。咁 Bandai 出咗个模型版又如何呢？ 其实系多咗好多黑线，其实只嘢就冇裂甲嘅，因为本身系啊。 即系你意思实质只嘢系？哦，即得啲分，即得啲線嘅啫。其實即嘢就同平時鐵甲萬合咁樣嘅啫。 我睇係類似咁啦，我唔覺得係、 哦， 即佢因為本身唔會好似 Metal Gear 咁有合作，即有連動咁多啊。 即唔會話個膝頭一屈，跟住哇嗰度係幾廿塊嘢咁樣，即會喐褪開咁，唔使知啦。其實都係一個相關節 ，that's it 啊， 類似咁啦，我覺得。 我扯，咁啊，即係多咗好多機械線啫，咁意義不大喎、啊。對呢隻機嚟講， 佢咁樣做俾你覺得係、啊、你有平板嘅， 係嘛？ 呢一款嘅鐵甲盒啫。 平板啊，咁不如攞只舊鐵甲盒黐貼紙，咪有翻啲線咯，都唔使出個隻。 或者自己畫翻。 咁佢本身有高低位噶嘛，本身咁唔得嘅。 唔得嘅係咪？ 即係佢唔係就咁有條線喺度嘅，咁佢本身嗰啲位都有個底㗎嘛。 哦，位，咁但係其實唔會連動啫。OK， 係啦，唔會裂開咁嘅， 唔會裂開。咁有冇俾翻個透明嘅高爾夫球板？你應該都有啩。 有， 呢下都俾翻，係啦，咁就係咁多啦。 係啦，咁佢會出埋二號嘅。係。嘅 Metal 標好似之前都講話會出埋二號喎。 啊，咁實物。是点呢？嗱，我睇个剪，所以嗰条剪出嚟咧，我就唔系觉得好靓啦，老实。 其实只色咧，佢因为用即系模型咁嘅色咧，如果唔系太金属咧，系真系会差啲嘅。 咁到底佢系俾咩色你嘅？佢即系白色啊，定系银灰啊，定咩色嚟？ 都系灰灰地啊，人哋嗰啲灰。 灰灰地系，即系唔系白色嘅， 唔系白色，唔系。 咁有冇纹咗飞翼噶？ 有埋噶。 有嘅，都有飛翼嘅 ，OK， 系啊 ，OK， 咁啊，評價高唔低啊？啲人覺得好啊，唔好啊？ 有人買，但系就唔係話咁踴躍，因為始終都係模型啲人，唔係話即係搶住就去，係、 哦、啊，即係成品始終係大路啲。咁出出嚟幾大隻㗎？你嘅砌 嚇，咪高達樣咯，好似 即高達係144啊，定係1:100啊？嗰啲高度， 佢應該1:144嗰啲唔好 大隻。一比四好丁只嘅啫， 系啊，佢一比四四。 哎呀，哎呦，咁佢咩属于咩系列噶 ？H G 啊 ？H G 应该系， 即系你意思佢直情 under H G 出嘅？ 我唔记得系咪，但好似应该都系 H G 嚟。 哎呦，咁如果咁讲，其实呢只即系细模型仔嚟嘅啫。O K， 诶，咁我就对佢期望太高啦，原来系咁。 哦，佢唔会用 M C 个级数做嘅。 系 ，O K， O K， 好。 咁另外一隻就係、 是，即係我覺得鐵甲呢隻應該出咩 R 字咯，係咪？應該都快快夾自己砌咗唔同，啲藍色都有深淺啊，係咪？啲白色位、灰色位都有深淺咁咯，應該係咁咯，最少係咪？ 嗯，正常如果係 R 字會好啲嘅。 係咯，出呢一隻成擺明應該係 R 字啊，但佢又冇啦，係咯。我睇下遲啲有冇機會啊。 嗯， 好，咁就邊隻出咗？ 係另外一隻係成品嚟嘅。 成品邊只咧？ 超合金雲啊 ，F A 啊，佢哋叫 超合金雲有新嘢哦，即係嗰啲其實唔識變形，淨係做呢、這個點講咧？即係就係擺 pose 嘅。 F A 係咪佢即係解咩 Full Action 啊？好似啊， 我唔知道啊，係啩？ 啊， 呢啲咁嘅簡寫 stand for 任何嘢嘅，係咯， 係 Full Armor 啦，嘅 係，係乜都得，係咯，或者粗口都得，係啦。 系咁，佢而家出咗只就系第一弹啊！呢、這个 V 型电磁盒， 嗱 V 型电磁盒即系揸把剑嗰下起，好多人都搞唔清楚 V 型同超力边只打边只，系揸把剑，心口掹咗嗰嚿嘢出嚟把剑啊，天空剑啊， 玩摇曳玩陀螺嗰、 那个，系啦，即系 V 型剑法嗰、那个系啦， 等个套嗰度拎个陀螺出嚟掟 啊 嘛， 啲人记得呢样嘢嘅啲人。 应该问啲吓， 最多几多把剑咯，系咯，即系佢系第差唔多第一个系用剑做绝招嘅超级人系嘛，吓咁呢度就唔当然唔能够五机合体啦，佢根本上系就一个机人咁出就出即系点啊玩 action， 咁但系佢呢个系列唔系话会出到佢好大张正己咁好肌肉型咁样咩即系身型，但系你话佢呢只唔系嘅， 呢只其实唔系太过咩嘅，都系同正常 V 型。 唔係太大分別， 即係話佢啲手 腳 依然係方嘅，即係冇話整到佢有好似肌肉咁嘅， 冇 粗粗幼幼咁，冇呢個感覺， 冇啊， 哦，因為我見佢其他啲係搞到佢好似大隻佬咁嘅喎， 感覺上好似大武士同埋泰坦三好似啲變嗰啲位置多啲， 係咯，即係如果你話本來係四方一碌個都係㗎啦，咁但係明明人哋嗰啲係搞到話啲手瓜起曬剪啊，腳瓜起曬剪，即係隻小腿成日有少少向前咬啊啲咁，咁但係呢隻 V 型冇㗎，即係直不甩 㗎，直不甩㗎， 哦，咁奇怪。Okay. 其實是似隻合金雲，即舊嗰隻可以分體，就變咗瘦版啲咯。你覺得？ 哦，咁樣，咁但又冇嗰隻合金雲大隻嘅喎。你話好似其實出嚟係 其實佢同之前嗰啲 Super Robot 合金大嗰啲款差唔多，大隻少少嘅啫。 即好似啲 ROG 嘅沙特比咁啊嘛，呢只。 咁高度我就唔知啊，因為我唔係好。知道佢出嚟真係幾大，但係就同見到佢啲網嗰度 攞出嚟就都係擺喺個手掌上面啦。 可以隻手板連埋啲手指咁高到 嚟，個人嘅手掌咁大到啦，隻嘢其實得，就唔係真係好大嘅，係 唔係好大嘅？咁佢都有個台座咁，又係將啲 pass 一啲手啊啲咁嘅嘢可以擺喺個台座下底。 佢就好多手腕啦，因為佢好多 pose 好多動作啦。 都係咁啊！有啲武器嗰啲俾你裝上去換咯， 即係有條腰帶掹咗出嚟，可以打玩陀螺嗰啲啦。 係隻手啊，啲槍啊，個肚啊，開咗啲嘢射嘢嗰啲咁樣，嗰啲 pass 係有嘅。 即係隻手佢可以咬嚟咧，變咗啲槍嘅。咁但係佢仲有好多武器嘅喎，佢同超人一樣，有冇嗰啲冇話隻手可以射啲鏈上嗰啲冇嗰啲嘢嘅？ 佢好似都有條鏈嘅，我記得。 都有嘅，即係有各種唔同嘅武器。咁有啲其他 pass 例如啲。系啲嘣咁一啲即系光， 我冇嗰啲就 明显冇嘅，冇嗰啲嘢。 冇嘅， 冇。哦，冇啲电啊，啲嘢都冇嘅。 都冇嘅，都冇。 哦，都冇嘅。好、okay. 啊。咁其实佢就我感觉上系即系只 action figure， 咁但系我觉得价钱方面又好似比较贵啊，因为佢而家好似都要成900几。 系，哇！ 即接近1000啦，咁我覺得係貴咗滯，即以一隻 action figure 咁樣嘅，我覺得係600蚊、700蚊頂盡啦。 變咗係用合金嚟做一個招來嘅一隻 figure 啦，可動性咁，但係可動性高唔高咧？實 高嘅， 實都真係高， 真係高啊！因為佢嗰啲 跪低咁嘅，我見到好似 係有，其實佢嗰啲關節就係有少少似而家啲 Robot 雲嗰啲咁，即係佢有。入面有條即嗰個關節位可以拉出咁樣，即就算條腰係四方呢都可以屈到出嚟咁樣。 即係掹多一截出嚟啦。 掹起佢咁樣屈到嗰啲喎。 咁可以擺返好多即係好人嘅動作咁樣。 係啲腳可以即係扎晒馬咁擺晒 pose 嗰啲。 咁但係玩超合金本來唔係玩呢樣嘢㗎嘛。玩超合金當 figure 玩即係而家反而係一個先至係個主流， 唔係其實咧好矛盾嘅，我覺得，因為其實啲人嘅要求嗰樣嘢咧係冇可能達成嘅，其實佢係我覺得係捉錯咗呢樣嘢，所以佢呢啲機械人合金咧，即之前 Super 合金第一條拉會死咗咧，就因為根本啲人諗嗰樣嘢實行唔到嘅，根本就 係乜 嘢？即啲人要求嗰樣嘢實行唔到嘅， 係乜嘢咧？ 佢要好多鐵， 係。 佢要好似人嗰啲 figure 咁樣活動力咁高，咁你呢啲願望我覺得冇乜可能。 咁佢呢隻唔係正就係想實現呢樣嘢咩？ 但係唔會實現到咯，我覺得。 佢多唔多鐵咯？ 唔係好多鐵嘅應該，我睇個樣唔係好嘅，唔係好多鐵嘅，因為其實冇可能做得到嘅。如果你話要咁嘅程度嚟活動，你要多鐵應該係冇乜可能。 咁會唔會好似 Metal Bill 咁嗰種形式去近嘅？ 但因為始終咧，佢而家即係除非你好似而家啲高達即係我類型咧，你關節外露係呢類型機械人咧，咁你可以用 Metal Bill 嗰種方法做， okay. 我覺得。如果你係即係一碌碌咧，我覺得你係難啲可以做咁樣，即係顯露唔到嗰種金屬感咧，啲人都係唔滿意。因為而家其實 Metal Bill 啲人中意就是因為佢啲關節位咧 露到出嚟。 露曬出嚟係金屬嘅，即係佢優將佢做到咧，啲骨架其實係外露噶嘛。 唔係、哦，但係佢 Ava 都改到變咗咁、哦。 係啊，所以我咪話，除非你將佢啲一碌碌嗰啲機械人全部改曬變咁， 即係改到佢都見到下啲，即係其實即係佢內構嘅一啲部分啦。 嚇，露出，因為其實本身而家即係點解會 Metal Bill 反而唔出舊嗰啲高達，係因為出緊Double O 台 C 類多咧？因為其實 Double O 台 C 類啲機先係骨膠外露噶嘛，因為 即係露出度問題啊，呢、這個就同啲女一樣。 係啦，咁佢而家出親都係呢類型㗎嘛，咁係拉到第二樣嘢，咁反而而家 F91 即係出咗咩套表啊，咁之後 Crossbone 都話會出啦。 嗯， 即係如果你話 UC 咧，係反而係 F91 台 Crossbone 呢個時代啲機反而出咩套表啊。 嗯，咁嗰隻特別過，有隻鸚鵡企喺佢膊頭。 呢、這個原裝就冇嘅，咁但係而家都係就係見到幅相啦，咁見到佢即係佢嗰個。即係嗰個我塊叫咩？我唔記得 A 咩我唔記得咗咩啊！即係佢一個抗激光嗰個同我塊布咧。 嗯。 咁、啊，即係用布質嚟做嘅今次。 哦。真係布。 嚇、啊！就其實模型嗰陣時 ，MG 都係類似用嗰啲即係用布嘅。不過佢嗰隻布就係嗰啲唔係即係點講咧？嗰啲叫唔係針織啊？嗰啲叫咩布啊？不織布好似系叫，系啦，不織布啊。咁但系我见到佢而家幅相呢个应该就唔系不织布嚟嘅。 哦， 佢真系用布嚟做咗件披风嘅。 哦，哇，咁劲。 系啦，咁但系又多咗只嘢企喺个膊头度，我见到。 嗰只嘢唔知系企定咩啦，佢好似飞，即系好似浮喺度咁嘅，我见。即系佢当然佢有个铁剪嘅嘢，即系撑住啦。咁我哋个理解就系、是，既然佢系海盗，即系嗰只鹦鹉嚟噶。 只色都有少少似啊。 冇錯，雖然佢唔冇嘴啊，佢都好似有個鏡頭咁嘅頭咁樣。 有波 啊！嗱，呢個概念其實唔係新嘅，大家唔好以為係新嘅。如果睇翻呢個機甲創世記咧，佢嗰啲變形機其實個右邊膊頭一樣係有嚿咁嘅嘢。咁、 哦、 就其實呢個概念我之前有同阿馬仔傾過嘅，即係我話點樣去重現一個即係呢樣海報呢樣嘢啊嘛，係我哋有傾過啊，咁啊新年都聽過啦。咁我都話其實係用呢個方法，就好似肌肉上世紀咁咧，佢右邊部台整個嘢就得㗎啦。咁佢似乎有佢又真係咁做喎，係咯。咪即係有時啲嘢咧，你諗到人都會諗到嘅，因為呢個係即係同一個題材啊嘛，始終係係咯。咁我覺得冇問題 啦， 係啦。 咁原裝又冇呢只嘢嘅，咁應該係咩套標呢個？重新設計嗰陣時諗嘅呢啲， 咁到底佢係咩嚟啊？係一個浮油炮嚟啊，定係咩嚟就 未知啊？ 係偵察用啊，定係咩啊？ 因為佢其實嗰時都冇解釋嘅，機入上世紀喺個卡通，但係我睇翻佢設定，佢又有講，其實係一個電子戰用嘅一個兵器，但係冇講過嘅，即係卡通度冇提過嘅，係。咁呢個 part labor 其實都有講過嘅，三號機其實係電子戰，但係電視其實冇用過呢樣嘢噶嘛，佢講啫嘛。咁要去到劇場版第二集咧，先叫做稍微最尾嚇有開動過，原來就彈曬啲嘢出嚟咧，就可以干擾人哋部即係叫做即係遙控機啊嗰個嘅即係遙控嗰啲 lever 啦嘅行動啦，係咯咁咯。 係啊，咁啊隻 Crossbone 如果一出咧，咁估計應該起碼座底都隻二號同埋三號應該都會出噶啦。咁其餘嗰啲仲出唔出咧，就要到時睇啦。 嗯，咁我覺得呢個系列都冇死錯人，係咯。 咁其實咧，其實最多咧應該其實係一號機反而最多變種嘅。 係， 即係一號機本身係正常啦，跟住有 X 一改啊， 係跟住 X 一改啊嘛，跟住有 X 一改改啊嘛， 改誒誒， 我跟住全飛空啊嘛， 我有超啊，成啲 X 一超啊，大佬托龍珠咁啊， 係。 冇啊，應該就因為散咗兩部嘢最尾。 咁佢作都得㗎，咁你作嘅啫嘛，你本來都冇鸚鵡啦，係咪先？ 係。咁因為佢最多啊，咁其實本身啲改同改嗰啲咧，其實唔係相差好遠嘅。 係，個價錢相差好遠啊嘛，最緊要係。 嚇，其實佢都係啲裝備同埋心口裝個火神炮嘅，有個骷髏頭個心口度。 咁你會唔會買多次咧？咁我相信一般人就會啦。 其实最紧要是反而嗰个全披风咯， 系 啊系啊， 系啦，因为系啦比较特别啲嘅全披风就， 嗯， 咁就靓唔靓就要到时成只嘢睇过先知啦，因为而家就系得个 半截咁樣睇嗰個胸口大個頭嘅。 咁出得呢隻都唔會淨係 X1 啦，係嘛？ 咁咪 X2 用 X3 呢個就唔得嘅， 都係改少少嘅啫。 哦，咁起碼啲色唔同嘅我兩隻就。 即係你出得初號機都睇怕會出埋二號機啊嘛，再出落去啊。即會唔會就係出初號機咧？咁當然要睇個市場接受度嘅，即我覺得高達就唔需要懷疑噶啦。但係即係 Alpha 就要睇下做 Alpha 機得唔得啦，係啦。咁因為見多咗相就話原來冇呢個陽電子炮嘅喎。 正常你話我碌趴咗喺度開陽電子炮咧，咁耐咧就係得隻 Q 隻 Q 版嗰陣時送過之外咧，就正常同埋模型嗰陣時俾埋你之外咧，咁你所有買現成嗰啲， 嗰次出過有一次嗰隻好大彈武器嗰次都有嘅，即係後邊嗰彈武器仲大過隻機嗰次咧，嗰次都有嘅， 嗰隻都有嘅， 有後屘又唔知出過另，我記得唔知邊隻都有出過嘅，就有嘅嗰支炮有出過，嗰支炮 唔係炮係成日出，但係多數佢係分開賣 嘅，分開賣咯，係咯係咯係咯。 唔係，因為其實山口式嗰陣時係碌炮分開賣嘅，連埋阿盾一齊賣嘅。 係啊，咁我話成壇武器嗰個就好似有賣嘅，咁呢個佢基本啫，佢係叫做都有個驅逐架啦。咁見到一幅相，咁啊有啲有嗰兩把即係從來冇出過場嘅劍，即係長短劍啦。咁嗰把劍就如果你喺真正嘅即係動畫入面咧，只係上一次嗰個所謂下一集將會更精彩嗰陣咧，見到一隻左右合體嘅嗰隻都唔知叫做咩機啊，即係將個明日香同阿珍希波嘅武器左右夾埋咗嗰部，就用過嗰把刀去斬啦，係啊，咁但喺正式嘅動畫入面都似乎係得嗰次有出過啫，未見過。但係玩具咧就多次出現嘅，模型嘅都一早已經有嗰兩把劍。咁如果兩把劍咧，其實喺最初期嘅 New Type 即係 Alpha 嗰期已經係 Alpha 掹嘅嗰把劍，是有的畫過出來的，但是在動畫沒出現過。那這裡會有埋，那也都有那支手槍真的可以退那個彈夾槍，都幾靚的，如果我就這樣看相，的確是靚。那所以這隻我想都有人有興趣，那但是會不會可以牽到即係去出其他機種呢，咁我就唔敢講啦。 但我叫把短刀呢，佢嗰啲因為唔係喺我膊頭插去喎，係朝掛架嗰邊喎。 哦，係，佢有劍鞘㗎嘛，自己係啊，係孭喺度㗎啫。同埋其實架機唔係咁似，即係有個樣，佢個膊頭嗰塊嘢都好複雜嘅，而家變咗。係。成隻唔同咗㗎，唔同咗嘅。你當佢又孭咗個唔知咩型裝備咁樣。咁其實呢 ,Alpha 不嬲設定上都話佢有好多套裝備嘅，咁但係又係喺動畫上就即係好少表現啦，係囉，即係係得二號機換過個所謂 D 型裝備嘅，你就見到佢穿咗個肥仔好似潛水微水同人咁嘅嘢啫，係你都未見過佢真係自己換咗自己甲嘅，係啦，你通常見佢唔同嘅樣嗰架就第二機嚟嘅，咁但係其實喺設定上呢 Alpha 自己係可以隨時換甲嘅，咁所以其實喺設定上係唔反而唔係咩奇怪，即係其實佢有好多個古靈精怪嘅甲嘅，咁冇即係冇喺動畫度出過場啫。咁你咪當係類似咁啦，咁會唔會之後繼續玩落去咧？咁就睇下呢隻個成敗啦，要係啦，即係跳出咗高達之後嘅咩做標係咪其實係咪未試過出高達以外嘅題材嘅咧？ 唔係，京霸危機都出過。 啊，出過京霸危機 ，OK OK， 嚟緊做隻 係咯。 做隻 M9 咯， 精九 都係劍霸機。 原本反而最初係熱戀魔劍 ARX8 出咗先㗎嘛，14年嗰時出咗，跟住近期先再出七。 即係你意思即係嗰隻紅白色嗰隻？ 係啊，即係後期型嗰隻主角嗰隻最尾嗰隻。 嗯。 跟住之後先再出ARX7 都係近排先，跟住佢隻八又再出咗隻改版。 但係佢呢啲機其實都係類高達型嘅嗰啲機啊嘛， 都係海路村啊。 係啊，都海路村添啊。咁但係你話出第二啲即係好唔同嘅設計嘅機，咁 Alpha 應該算係第一次啊。 係。鐵甲麻波台出過。 嚇、啊！出過鐵甲麻盒嘅咩？咩刀標？ 唔係上次嗰隻 Infinity。 哦，嗰隻算係咩刀標嘅系列嚟㗎？ 嗰隻係咩刀標？ 我以為嗰隻又唔知開咗個咩新系列出嘅添。哦，係 嗰 隻 係咩 刀標？哦，嗰隻靚，嗰隻靚，係咯。哦，咁即係話，所以佢嚟緊都有可能會再有第二啲系列都會繼續出啦，係咯。嗯。 咁啊，係睇下點啊。 咪嗰隻都話會出二號㗎。 係話我出二號。 係咯係咯，佢都會出埋嘅。話係咯，咁啊睇下咯，咁睇下隻初號機點啦。咁初號機可能你嚟緊又加埋話會真係有動得你兩動個劇場版，咁可能點都有一定嘅人買嘅，我估係咯。同埋都靚嘅，而家影相出嚟都係靚嘅，雖然同個樣同我哋平時睇唔同啦，係咯。 係啊。 咁但佢又可以做到嗰啲又跑啊嗰啲動作嘅喎，都係咯。即唔係話好硬咁啊！我哋成日覺得咁你咩都飄咗，其實都係好硬嘅。佢又唔係嘅喎，係咯。即或者佢擺 pose 擺得靚啊，係咯。即到時即係點啊？要睇到時先知。係，但係唔好似唔錯咁嘅，而家睇上係咯。 暫時睇落都 係配件嘅，原來唔太多啫，係咯。但係怎睇咧都唔錯嘅，係咯。 係唔知啊，但係我反而對只 cos 風嘅興趣啲。 哦，咁你當然你 Metal Bill 主打都係玩翻高達。就比較即係係佢個主要啦，係咯，唔即係其實系列裏面咁，你有時所有第啲機，你連 PG 都有啦，即係大家成日覺得咁你乜唔係就係出高達，咁 PG 第一號唔係高達，就係初號機咯， 係出初號機先， 初號機版係 PG 嘅第一個產品嚟喎，唔係高達喎，大家可能都唔知添啊，可能好驚啊，仲要係用卡通封面嘅喎，打橫嘅喎，係啊。都系卡通 嘅， 系卡通画嘅个封面系 ，OK。 我净系差唔多着衫啊，我只 P 字。 系啊，佢系有件成件一件个潜水衣着落去，系啊。咁当时嚟讲系一个好犀利，同埋嗰啲着灯噶，系啊。即系啲膊头啲字系会着灯，系啊。 哦，咁犀利。 系啊，嗰个先就系 PG 嘅第一号啊嘛，唔系高达，唔系 I 七十八系。 系啦，咁啊，系咁多啊，啲铁就讲完铁啊，讲下胶啊，要 有仲有哦，有咩咧？ 系啦，咁啊，讲下胶啊，咁但系价钱啊，拍得住啲铁嘅。 我唔系喎， 系啦，就系呢只 Robot 云呢只夜莺啊， 系，咁系咩？即系咁啊 ，Robot 云都系一定系全胶现噶啦，系咯， 系除非 Metal Robot 云啦， 系， 但系佢唔系啊，呢只就 系即系真系 Robot 云咁，但系呢啲。即是叫細比例但是大架機是吧 是 其實有多大的呢 它好像說有 40cm 那它有沒有說這個是屬於什麼是動畫就是那個 anime 系列啦還 沒有啊沒有啊不是啊 沒有再放到這個系列沒 有 anime 啊它這個是 Robot 雲 正就的 Robot 雲 是啊 Robot 雲的應該就 是嗯靚不靚的上次那隻 RE 在肉酸的了已經搞得 其實佢呢隻就好少少嘅，我見到咁，但係最大問題就係個價錢，佢都要年税好似22,000啊。係咁其實拍得住啲咩套標啊？因為啲咩套標都係20,000嘅，一係係啊。 係咪真係？ 我 幾大咧？有幾大咧？可唔可以形容下咧？ 嚇！佢話闊可以40cm 喎，咁應該，但係佢應該部機就唔係好高嘅，因為本身 好啊，都好矮噶嘛， 係因為佢其實係好扁嘅， 好扁係啦係啦，膊頭好闊係啦， 係佢只腳又好短嘅， 係其實唔靚嘅，老實講， 其實沙塔比靚佢好多嘅，如果比較 真係啊，即係佢其實屬於一種怪物機嘅樣啦，係 啦，其實佢我覺得有少少似阿法阿索隆撈嘅沙塔比比咁， 類似啦，係咯，即係總之怪物撈埋一堆啦。 哈哈，咁就要睇下中唔中意啊，因為我見到訂就一訂嘅，而家應該1,700松啲佬可以訂到。 哇！ 咁所以其實就同 Robot 雲個價差唔多，因為 Robot 雲而家都係賣緊，都係1,800、1,900啊，2,000咯，最多都係。 咁啊，大家自己諗啦，值唔值得係咯？即其實都係嗰句啦，因為你同系列咁啊同比例，咁你要儲埋一套就。服買咁啦，你當啊？ 睇下中唔中意部機咯，其實。 哦，咁而家啲人唔係講中唔中意噶嘛，係你買開嗰系列就必買噶嘛，條坑嚟 嘛。咁係嘅，咁係。 係咯，佢之前300俾人一腳伸咗落個坑度噶啦嘛，行唔翻上嚟噶嘛，佢哋嗰班係係咯。 我又 我哋真係講中唔中意嗰班人，連個坑都其實唔中意㗎，佢揾樣嘢儲㗎，強迫症嚟噶嘛。即係強迫症洗手再洗手，你唔係中意啊？係唔係中意？ 我都好衰嘅，我都係計中意程度同埋個價錢程度。 馬仔計 即係中唔中意啦，咁同埋喂，如果你個價錢又超抵，又可以，我本來唔係特別中意，又真係好抵玩都得，咪玩家角度啫，係咪？ 係咯， 係咯，咁你唔靚，我唔使買㗎，係咪先？做咩啫？邊有話一定要儲齊嘅呢、這個呢樣嘢？但係而家真係好多要儲齊嘅人㗎嘛，即係佢買開 Robot 雲系列，佢就要繼續買曬咁樣，唔知點解嘅，明明好肉酸嗰只，咪 skip 咗咯，唔係嘅，佢哋都會買嘅。 系，系啊，咁啊，差唔多啊， 嗯，哦，冇啦 ，OK， 啊，呢个就未出噶啦，系咯，即系订啦， 啊，呢未啊，呢都系要，好似下年年头先有 嘅，嗯 ，OK， 好， 咦，咁反而我啊想讲另一只喎，呢个2019年6月就会有呢个新嘅 John Wick， 啊 ，X 呢个 action figure， 系。 系啊， 边度出嘅 咧？边度出啊？佢呢个系叫咩系列呢？应该都系同佢之前上次嗰一只系同一个系列嘅。 咪日本出定鬼佬 出 嘅 咧？ 唔系 Magic 冚间厂出嗰个六寸嗰个系列叫 Max Fest 定咩？我唔记得。 哦 ，OK OK。 系啊。 唔系嘅，马仔漏咗讲啊，呢个 Back Series 都做紧特价一阵补呢个啊，系咯。 而家讲埋点样？ 咪講嗰隻 John Wick 先 ，John Wick 啊，有埋隻狗嘅呢、這個， 今次又有埋隻狗啊， 有埋隻狗，但隻狗冇可動噶，我見到咁嘅狗嘅啫，膠狗嗰隻， 係啊， 咁啊，佢又喺個地下度躝緊咁嘅啫，係 啊，咁 但係個樣好似嘅佢做得就， 隻狗啊，隻狗做得好似你啲， 嚇唔係 John Wick 都似 ，John Wick 做得好似， 我、 okay、 我覺得佢今次係似個之前嗰個版本嘅個樣， 係。都 OK 嘅，影相，但系到时嗰只我就唔敢讲啦。 咁我唔知啊，要等 即系成品唔敢讲，你到时要睇个成品得唔得噶啦？呢啲影相都 OK。 但系Medicam 佢呢个佢出咧个稳定性好似好过 Bandai， 稳定性高啲啦，系、哦、即系你可以话佢而家系咁样出嚟，都大致上咁样嘅。 Okay。 但系就个缺点就系始终都系个关节方面系冇。即 係 冇 Bandai HF 咁襟咯， 哦， 係始終弱啲嘅，即係你唔可以咁粗玩佢嘅出，即係就算佢點樣出佢都係冇 Bandai 咁襟玩嘅啲膠， 嗯 ，OK， 啲容易鬆啲位會、嗯、會鬆散啲咯。但如果你外嚟擺喺度睇咧，咁其實佢就好似好過 Bandai，、嗯、因為 Bandai 實在好多時即係唔穩定啊！呢隻 O K 嘅下隻突然間又變咗好樣衰咁 咯。咁但係 John Wick 有啲咩 pose 嘅咧？會唔會都係揸下槍咁 嘅 啫？ 都 係 揸槍嘅啫、 哦，都係揾下啲配件俾你 揸筆咁 啊，拎下咁嘅啫，係咯，唔會話啲動作好誇張啊！我估， 我唔會啊， 係咯係咯係咯。咁如果咁應該都 O K 嘅，係咯。你揸翻支槍咁型咁企喺度咁嘅啫，或者即係就算係都係咬開下咁揸翻支槍咁嘅啫。即系啲动作未至于太刁钻嘅，应该 O K 嘅，系咯。 系。 嗯，咁啊整得靓紧要，个样系似嘅，我都见过幅相系咯。 系 啦。系，如果你话电影或者六寸呢啲咁啊，咁我讲埋嗰个 Masco 嗰个啊。系。系 Masco 嗰个公布咗会出漫画版嗰个 Cycles 啊。 哦 ，O K， 我以为你想讲埋个 Back Series， 但系谂住一阵先讲。 哦，剩下呢个。咁呢、這个。但呢隻就價錢比正常平時出開啲$80-$85喎，貴啲，今次要$100喎。 呢、這個可唔可以 recall 下到底真係邊個呢？係咪之前有出過 Batman 又成嗰個？ 哦，出好多啊，出所以動漫節有限定嘅 Batman 同埋有有嗰、那個，即係兩個都係 Batman 嚟啊！另外一個係阿 Punisher 啊，兩個限定嗰兩隻。咁Batman 嗰個限定係嗰個 Batman Beyond。 即係個未來邊個黑枕黑曬咁紅色 logo 嗰個， 哈哈！咁其實 佢 出咗 整到好複雜嘅喎，件衫你話整到好多紋，整到好多嗰啲咩？ 即係啲膠咁整咗好多線咁樣個身度印咗落去。 嗯嗯嗯。 嚇！咁佢都個頭有幾個頭啊？有開嘴嘅佢本身。 啊嚇！ 即係佢嗰個嘴咧係成個面咧黑色，但係有個白色嘴嗰啲咁嘅嘴咯，即係唔係好似 Batman 露個嘴出嚟？ 嗯。 系啦，咁佢有即系啲表情同咁个嘴嘅又， 竟然系咁， 系啊，咁佢都有啲飞镖啊，有个飞翼咁咯， 嗯， 系啊， 咁 咁 cycle 点咧？ 呢、這個 Cycle 就要$100，點解呢？就是、因為有著到燈嘅，因為 即係隻眼啦，明顯一定係估到。 係、哦、啦，咁但係配件其實就其實係啲射出嚟有啲光嘅特效嘅最多啊，其實佢都係啲手型同埋有件皮褸嘅換啦。咁啊頭有兩個啦。 咦？佢有皮褸啫？佢咩？佢走下咩 Jim Lee 啊？ 佢、哦、呢個直頭係 Jim Lee 嗰個 Cycle 嗰個，即係老頭髮嗰個版本。 老頭髮版本係， 但係佢冇一條黃色 under 嘅，佢呢個版本。 吓、 啊？哦，咁好啲，係咯。 吓、啊，即係佢冇一條黃色嗰條尿片咁嘅褲啊，冇。 即係佢係一件裏邊一件落嗰件藍。 佢成件藍色潛水衣著住喺身嘅，咁、但係佢身上都印咗啲唔同嗰啲，即係用啲藍色嘅膠咁嘅花紋印咗佢啊。 嗯嗯嗯嗯。 吓、啊，咁就特效佢嗰度咧就有一個普通射光同埋一個勁啲嘅射光，跟住仲有一個係好似隻眼有煙咁樣啲光流， 即係好似出緊煙。咁但係嗰個煙就都係光透明紅嘅，即係佢唔知漫畫入邊好中意咁嘅，唔知點射完當佢好似出緊煙啊，唔知佢定係做乜鬼嘢？ 流緊啲光藥啊，你當佢， 定係佢係準備射好熱咁啊？即係佢都係光嚟嘅嗰個，唔係真係煙，但係個樣好似煙咁嘅。咁最特別就係佢。執嗰嘢落去，仲佢真係識有真係有電燈喺裏面啊嘛， 係佢隻眼 就 著到燈。 係啦，咁你就拍透明拍子，再加真係有光就正好多，係咪？ 係啦，咁所以我諗佢$100可能係都係整呢樣嘢有燈，佢特登加價俾你啊。 咁我覺得就其實唔係真正佢嘅成本真係貴好多嘅，但係一有真燈嘅都賣貴好多，呢個係常態嚟嘅。 係啦。咁但係其實我想賣嘅，咁但係我好驚佢嗰啲膠皮褸啊嗰 啲 咁嘅嘢爆 啊，係咯，同埋個膠皮鋪好易即係爛啦，係咯。 係啊， 本身就幾靚嘅出嚟出得，係驚佢會易爛啫，係咯。 唔係因為我見到其實如果你除咗買嗰啲狼人啦，即係佢一啲著 T 恤或者John Wick咧，佢都有出嘅，即係同埋啊 Evil Dead 佢都有出嘅。 嗯， 即係我扎咧，佢著啲恤衫啊、T 恤啊，跟啲褲咁樣，我啲咧就用布做。咁但係佢好多啲著緊身衣嗰啲 super hero 咧，佢好中意加啲膠上去。 哦，即係佢印咗啲 pattern 上去啦，係咯。 嚇，或者佢直頭將啲膠 黐上去 布咁黐埋一齊啦。 咁好易會裂㗎啦，我哋估。 嚇，咁我啲我就好驚嘅，所以雖然好靚睇嘅真係。 嗯。 係啦，咁 就。等於你話買 Medicom 又驚佢啲。皮會點啊？ 哦 ，Medicom 如果你話嗰啲蒙面超人，佢咪成日溶嗰啲膠， 溶咗啦，係咯。咁你買啲玩具啊，啲白色膠又好易會黃啦，即係呢啲咁一眾嘅問題啦。 合金嗰啲啲漆油會起啊，泡泡啊， 係啊，會甩出嚟或者係啊會起 啊。啲螺絲壞啲位又會生鏽啊。 係啊係啊，啲暴咗嗰啲色啊，又會即係會即係會變嘅啊。 嚇、啊、電到嗰啲啊嘛，即係白色嗰啲啊會嚇會變曬瓦色啊，咁樣去爛，即係嗰啲會 變咗見到裏邊啲膠色啊，唔即係你呢啲冇，即係好難啊！你假以時日咧，你都好難唔會老化啦。這個即係呢啲玩具都咁，但係佢就唔係影響佢出嗰陣，出嗰陣好靚嘅，即係呢一隻都應該係幾靚嘅。 其實本身 Hot Toys 應該都有呢啲咁嘅情況嘅。嗯、即係佢本身用嗰啲質地都有機會，咁但係我諗啲人點樣保養或者點樣整，我真係因為我本身冇玩開啊，真係唔知。 哇！佢哋直情好似啲酒咁咧，要擺喺一個濕度適當嘅地方度 keep 嘅大佬。 九啊九啊，搽啲嘢上去咁啊！ 係啦，真係啊，真係唔係講笑，真係搽啲嘢上去保 keep 㗎。咁你哋真係識玩嗰啲人就好勁嘅，佢哋就可以 keep 得好啲啦，係咯，係咯， 係啊。咁你 如果咁擺喺度咧，人就香港咁嘅天氣咧，就的確好容易就爛嘅啦。啲玩具即係唔係話你玩爛，你擺喺度啫，佢都好容易會發生頭先以上嘅情況啦。即係其實你已經好勁啊，包括色鬼，但係一樣會咁噶咯。 因為有啲仿皮嗰啲或者膠嗰啲咁嘅啲褸咧，好多我見到上網人哋鋪出嚟咧，真係臨尾變咗碎片一粒粒。 即係唔好話仿啊，真皮都會發毛啦。喺香港咁嘅環境， 又或者咩啊？佢會。嗰啲膠咧， 你嗰件真係嗰件褸， 咁啊都 係 啊，佢發毛係啊，經常 係咯，冇辦法啦，係咯，你要識得點去 keep 啦。 我睇到佢哋真係好似以為中咗滑嘟嘟，我一夜變曬灰嘅啫。 係啊，幾似啊？ 咁個骨架唔會嘅，骨架 唔係個公仔唔會，但係佢一啲即係啲 仿皮嗰啲膠嗰啲皮，我褸嗰啲衫咧， 真 係 碎片嘅。 見過佢哋拎即係一拎起啊，成隻碎曬啊，真係。 真係會咁嘅，係啊，咁你真係要好識得 keep 啊，真係好識得 keep 嘅。係 啊， 最衰就係你唔好話攞出嚟擺，擺個盒度都會啊。 系啊， 其實擺個盒度有陣時會死快啲嘅， 死得快啲添啊，係啊，咁所以 佢多數其實反而拎咗出嚟喺個櫃度，佢控制個濕度 好啲，係 啊，佢控制個濕度嗰陣時可能擺得耐啲添啊，反而 要買個紅酒櫃翻嚟擠， 係要係啊，控制個温度啊， 控制温度，控制濕度係啦，人哋擺喺個櫃 擺 玩具啊，係 啊， 唔得啊，係咪先？唔係我唔係講笑啊，真係人癲到咁做噶，真係攞嚟擺玩具啊！我唔知道原本個櫃係唔係擺紅酒啊，但佢真係有濕度控制啊，大佬。 其實要啊，真係。 其實要啊，其實要啊，因 為如果你 平咩？ 係因為你玩 Hot Toys 或者呢類型嗰啲即係咁嘅質地嗰啲布啊、啲膠嗰啲嘢，佢真係難嘅呢啲。 如果買得嗰啲嘢，講緊係四位數字以上啊，全部。 係啊。 系啊，咁你平時話擺支紅酒啊，咁當然唔係擺支71買翻嚟嘅，咁但係你嗰支紅酒都會唔會都最多都係呢個價錢啫，你都忍揾個嘢擠啦，係咪先？ 正常紅酒你唔會賣到貴到太緊要，你都係幾嚿水嘅正常。 幾嚿水啦、啊，我再貴啲，最多咪過千係咪？咁、 啊、 你呢件玩具絕對有嗰支紅酒嘅價值嘅喎、哦，因為價錢都係咯 ，price 都有喎，咁唔通真係唔值得咩？即係唔值得要揾個好啲嘅櫃機，其實可能都要嘅。 係， 唔係講笑啊！真係唔係講笑，係唔係就直頭我見過有人真係咁樣 keep 嘅，係啊。咁啊，係咯，咁啊，大家睇下你個 keep 玩具個成本啦，要係啦，即係先有間屋啦，再有個櫃啦，先再講買唔買玩具，係咯。先要再講想唔想個老婆翻嚟反對你買嘅，係啦。好啦，仲有冇？ 係啊，頭先提過係。因為之前講話 Star Wars 點樣唔掂，點樣唔掂咧？因為啲 Bad Series 嗰啲有好多，我見到人哋 po 出嚟啲外改網咧，咁係啲俠道一號啊，或者上去第八集啊、Last Jedi 嗰啲咧， 都冇事。 成套買咧都係有成五隻位有八隻到啦，即係啲 figure 嗰啲角色咁啊。但係成套都係$50或者$30美金嘅，係咪？ 即每一隻圍翻唔使$10，係嘛？ 嚇，即係$5-6美金一隻啊！ 哇，咁樣 係死咗幾隻啊？你覺得？ 係咁，但係原價幾多錢嘅先？ 原價正常新出應該係$20一隻嘅。 哇，咁樣係嗱，咁但係有啲乜嘢嘅？有啲乜嘢款先？你講衰到咁嗰啲係？ 哦，咁其實佢全部都係。新入面嗰啲角色嚟嘅， 系啊，咁例如边几只咧？即佢系一套嘅先，一套咁买， 一套买，咁但系见到都系啲款式都系 Last Jedi 嗰啲， 好下肥 Rose 啊，第一个啦， 系啊，碌啊，老板咁样，跟住 老碌啦，系咯， 系啦，跟住咪阿 Ray 啊， 系，哦， 阿 Ray 啊，跟住阿嗰个咩 Smoke 啊， 阿 Smoke 系阿 Smoke 系啊，跟住阿基佬卫啊， 系 吓，跟住、如果 Rose One 嗰啲咪 咁黑仔啊 ，Po 嗰啲冇噶， 都我唔知佢呢 set 有冇，好似见唔贵几个。 总之肥 Rose 就实喺其中之一啦。 吓，跟住如果 Rose One 嗰度就有又系个女主角啊，男主角啊，跟住佢呢个又连埋 K2SO 嘅，咁又有啊基佬卫 有张文啫， 冇啊冇啊， 哦反而又冇，因为嗰两个卖得。 吓、唔知啊，可能佢另外之前散出咗，可能咩就磨咗佢呢个成 pat 就系呢扎人啦， 咁就睇到边堆嘢卖得唔卖得啦，系啦。 即系佢逢亲新嗰啲角色就差唔多死晒啦，你当吓。我又未好似啲即系如果福伯嗰啲又未见过佢跌得咁劲啊。 咦？咁但系咁啊 ，Han Solo 就冇出噶，即系。 哦，有，但系好似未减价，应该迟啲应该都会嘅。 系会唔会呢个价都唔想卖啊？啲人啊。 吓，咁我唔知啊。咁但係佢嗰 set 好似又因為有黐住阿彼得古城，好似啲人又買曬阿彼得古城咧。 哦，我點解會無端端黐彼得古城嘅？ 哦，唔係佢嗰個佢一水水喎，黐住係。 即係啲新角啊，黐啲舊角咁樣。 哈哈哈，係啊。 哦，即係你就係講 Han Solo。 哈哈。 咁如果佢新舊 Han Solo 撈翻埋一齊，或者都仲得嘅，係咯。 唔知啊，即係張燕超明顯星戰點樣死，又連啲玩具都係睇得到啊。 係睇到睇到睇到，我頭先講過咧，其實係 character 收唔收到啊嘛。 嗯， 一啲人入嚟係中意啲 character 首先。 你要前買就知道發生咩事啦。 即唔係話買玩具，甚至睇戲，其實佢都係因為中意個 character， 所以入嚟啊嘛。咁個 character 你 sell 唔到咪唔得咯，係咯，係好簡單，唔好難明啫，係咪？係咯，即你睇 Hello Kitty 啊，唔通你真係 care 佢 Hello Kitty 卡通入面嗰啲劇情咩？你都中意 Hello Kitty， 所以睇 Hello Kitty 嘅啫。其實大紅叮當都可以咁講嘅，係啊。其實你一個作品行咗之後咧，其實啲人主要都係因為中意啲角色啦。主要都是咁样，系对角色有感情嘅，咁唔好难明嘅嘛呢样嘢。 嗯，对啲角色 咁，你 sell 唔 sell 到啲角色就系系啦，就系个 key 啦嘛，系咯。 系， 嗯，就系咁。好啦，咁啊呢个仲有 冇？哦，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讲唔晒嘅，咁啊玩具新闻啊，仲有一大堆吓，咁啊，嗯，讲唔晒啦，系咯，咁啊大家其他啲就对系咯，就出咗咧，暂时系呢几个啦，我哋讲嘅吓。 嗯 嗯，咁、嗯、坊间咪不断有唔同嘅人咪砌只 R G 沙沙比咯，系咁咯，有啲系砌只透明版咁咯，系咯。 嗰只你话透明版嗰只就即刻炒起咗啦，冇得卖喺会场。 嗯，唔系我见佢哋话咩嘛，话时代广场都有大妈 show 啊嘛，系咪？又唔系啩？我心谂系咩？ 系啊， 佢唔系佢会俾咩？系咯。唔係啲 secure 大佬，你企喺度等人都趕你走喎，冇可能啊會咩？唔好明白喎、 啊。我諗可能都係佢可能擺一擺咁、啊、之後就俾人買，之後就俾人趕咁咁啱俾人影到啫。 係？ 我覺得 有冇啊？係咯。哦。係咪應該喺翻個高達下邊唱全憑那勇氣咯？啊 咁應該冇問題嘅，至少我哋講冇問題先啦。相對 佢、啊、最弊唔係啊嘛，佢唱弊啲啊，唱徐小鳳嘅喎，唱咩唔知唱咩啊？ 唱可有幾愛都當、啊、都當你贏啊，係 即係話知佢用大媽通唱啦、啊，都 OK 啊， 當你贏啊，但係都唔係啊嘛， 唔、嗯、知啊，好奇怪， 係 好啊。 好， 咁大家睇好有冇？仲有冇补充？ 冇啦， 冇啦，咁啊完噶啦，咁我哋冇补充就系咯。好啦，咁啊明仔翻嚟咁多资料俾我哋听众们，多谢大家啦。咁我哋喺边度可以听到我哋啊？读唔读得翻嗰句吓？嗰、啊那个我哋嗰个 cashbox 嗰、那个吓、啊 欸、 个网址系咧？ 我改要揿一揿翻。 新啲讲到 咁啊，冇 冇要再揿 啊？ 系而家可以喺呢、這个， 我要抄翻啲油 啦。我唔紧要分嘅。 又喺呢个 Wagasin 啊，同埋呢个花生台就可以听到我哋啦。 系，咁你讲咗个 Cashbox 先。 系。咁啊，另外咧就可以喺呢个 Cashbox 嗰度，咁就可以啊 download 咗 app， 咁就可以听到我哋嗰、那个啊 follow 翻咁，然之后。 呢条 link 嘅。 咁呢条 link 咧就系、是、呢、這个诶，睇先啊，系、啊、Cashbox.f。M 一尺 CH 一尺137275系啦， 就系、是、啦。重复最尾个数字 137275系啦， 系137275系啦，咁啦。咁啊，大家记得听我哋啦，喺上去唔同嘅平台咁好。 嗯， 好冇啦，咁啊同大家讲声，诶咁咪话下星期有咩做啊？你忘记咗讲呢样嘢喎，做一步啫，有冇科幻片啫？ 下星期咧，咁就除 咪國定週六日啊，就係 係咯係咯，就係、是、國定曬六日啦。咁但係其他就好似真係冇乜， 真係冇啦。O K， 睇下先啊。 咁啊，都係總之等到又要十一二月先，真係有一大堆啦。我哋係中間都係等下呢個咩 Predator 之類 有呢個歐洲攻略啊。 哦，下個禮拜做歐洲攻略 ，O K。咁但係又俾人鬧到爆嘅呢度，唔知點解咁係咪真係咁差呢？咁下禮拜算唔係真係要睇睇好冇？ 嗯， 唔關呢個事㗎。 咁、啊、即係唔關套戲好唔好睇事嘅？ 好好睇就唔知啊！呢、這個咁未睇之前鬧得咁差，係另外 嘅 原因。 咁啊係，其實佢都冇睇過，係咩原因呢？其實又係大陸。 係應該 係。 又即今次係大陸資金嚟，又有大量大陸演員咁樣係嘛？ 係啦， 係啊，類似啲啊。 嗯， 判咗刑先㗎嘛，第一件事睇喺呢度就係 冇法啊。好，咁再冇下個禮拜都係主要呢兩出。係 啦，冇啊啦。 嗯，好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咁下一套大嘅科幻片就係 Predator 啦，係嘛？ 係啊， 係啊，點樣運種啊？睇佢 係即係要幾時㗎？九月做㗎啦，係嘛？ 9月13好似。 哦，9月13咁都好快啫，係啦。咁至於我哋今日有提過另一套嗰個機械狗嗰度，好似係要等到幾時啊？10月先做 啊？ 咩機動戰犬係嘛？ 機動犬好似 遲啲㗎，係嘛？再。 先 即耐好多噶，好似 系 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九月尾啊，27号啊。 我都九月尾啫，我唔使十月嘅。咁佢啊，其实个名叫做咩 ？A H L 嘅，系啦，咁样。香港叫机动战犬，咁啊，咁啊就系咁啦，好唔好？ 嗯。 好。好啦，咁补翻啦 ，OK， 好，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